请勿离开座位。喂，嗨，哇，好慢啊，时间真系唔够用。 Nana 聋咗，而家听唔到嘢。喂，系我食埋啲过期嘅维他命丸先。因为而家唔使点食呢啲嘢。声话 OK 系嘛 ？OK， 及下阿次官有冇复先？头先有人问叫佢系咪突入，即系叫佢系咪踢馆，佢冇答人，应该睇下先。咦？佢冇问人复喎，唔紧要啦。哦，咦，睇下有冇人 suggest 讲啲乜嘢先？因为呢个礼拜都系梦轮啊，好多时事都甚至乎即系时事都冇留意嘅新闻啊。选举之后，即系补选之后，咁咧见到琴日啊梁耀忠唔知做咩发烂，我睇咗少少，我就唔知我 get 唔到佢做乜，唔知系咪滥炒定系整蛊咧？唔知大家可唔可以提供啊？你的看法呢？ Hello， 见到Y Ming He 广州的朋友，不知道你现在还是不是在看呢？因为在广州随时都断的嘛，我广州朋友成日都说你WhatsApp 我那些呢要等半日或者一日才见到的，这样那就叫我那个微信，那我没装的，我认了就说这样。咁啊，呢位广州朋友啦，讲下器材、摄影同埋时事啦，仲有啊古波华波古 ，hello， 好似见过你噶啦，系咪以前？仲有亨利啊，陈亨利，分享下生同出街食嘅锯扒，仲有咩好食选择啊？头先啱锯完扒，不过锯啲劣食嘅扒啦，都系，不过冇办法啦，穷鬼就系咁噶啦。呢期霍金先又讲外星人威胁论或者其他外星人议题啊。Richard 话，仲有讲下少年轻狂嘅趣事啊。少年轻狂系咩意思啊？系咪啊？边个咧？我唔知道你想讲边个。 讲翻你话当年 啊，叫你。哦 ，OK， 都好啊。但系讲嚟讲去噶咯，咁你想听我可能拉到啲话题讲下啦，就并唔系无端端由一个零嘅话题。Start from zero 咁样讲嘅就冇乜意思嘅，因为通常呢啲人都系回望嗰啲咩回望啊，边缘回望嘅时候先讲噶嘛，系咪？即系以为自己就系死啊，咁但系又未死嗰阵时讲啊最好啦。不过几时死啊，边个话得埋啊？做人嘅嘢。阿 Shelly 啊，听重温。阿高佬啊，就讲下点斗死班选举大妈。唔知有咩好讲喎呢个美帝抽税啊，咁啊不嬲集帝唔系即系共产党嘅外貌唔系即系嗰个外貌都抽税噶啦，抽重税，点解佢抽税又得咧？因为美国抽税又咁多做到新闻咧，咁奇怪啦。呢个唔知点解啦。OK 嗱，呢个 Facebook 头先吹咗鸡之后，唔知点解今日咁踊跃，因为我讲一句咧，就希望大家。谂下吹乜咁样嘅关系啦，平时呢都冇乜人留言嘅，淨係 like 咗就算嘅。咁今次反应又几好喎。即係更加代表大家有得参与啦，呢个更加有象征意义。OK， 咁读下 YouTube 啱入嚟嘅人啦，咁好多人都可以快啲入题啦。我而家都冇乜人咁讲㗎啦，因为 仲未走嗰啲咧都習慣咗呢個模式噶啦，因為咧你冇理由同人哋去輕交嘅時候，你又叫嗰個朋友喂快啲講下啲咩啦咁樣，冇理由即係冇人叫快啲入題噶嘛。況且今日就冇咩特別嘅題，咁啊好忙啦，即係好多嘢做啦呢排。即係違反咗我嘅 理想啊！唔係違反，即係理想達到唔到啊！即係理想就係唔係好多嘢做都維持到生活噶嘛，咁啊多啲時間搞下興趣啊！但係而家咧錢就唔係多，但係嘢好多，即係做好多咁樣，呢、這個似乎都係一個現象啊！咁但係冇理想啊，點得咧？係咪？咦！哇！一開波， 冇嘢睇，馬隊135停咗，進雞吃糧，探長。揾 IP 海 ，Mother 135老探 子 ，William Chan 開始了嘛 ？Richard Richard Taylor，Ultraman 收到十六 店 ，Hello 各位 ，Frankie Charles 熄燈啦，準備開場。 嗯， 希探長好 ，Cliff 朋友 ，Respecting Watch Site 大家好 ，Hello 大家 探長好啊 ，Respecting 叔叔大家好 ，Respecting Watch Site 今晚講咩先？ 嗯 ，Richard Richard Taylor。White Tech Tim 探長好 ，Hello， 星華正 ，William Chan 探長好 ，Hello，Kiki Samson 喺探長，星華 Kiki，Adam Chan 探長好，進界畫面好似唔同步， 白 君龍 White，Ultraman 數96，你批咗個頭，成個人精神哦 ，Sharon 五 ，Hello 探長 ，Hello everybody。 Hello， 我讲下民主党收共产党30,000啦。G G Tianhe Resputing Watch Site 扑街白头佬，俾位老共。D Q Waters Zero 探长你好。 Hello， Sharon 唔啲留言冇喺画面左边出现，有啲唔惯。哈哈哈 ，On to 47 Adi。Hello 探长，大家好。富山矿 He very bloody。 Hello， 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 其实我唔系好明呢位我要真普选，要真普选系做乜嘅？咁佢即系咪想人哋见到你个名就记得翻佢真普选咁解咧？咁啊 ，anyway 都多谢你，但系你都可以讲句嘢噶，唔好净系出咗个名跟住点啊点，咁系唔够嘅。即系咁样变成一个口号啊！即系逢亲你追求一啲嘢变成一个口号咧，就好弊噶啦。我觉得即系冇内容，你对于一啲唔系同路人嚟讲，唔知道你讲乜嘅时候，咁只系觉得你。在度发紧声，但系就并冇内容嘅。咁但系我相信咧，我呢啲九吹廿四里面嘅重要资产咧，唔知点解次次同佢讲，叫佢下次嚟嘅啦。咁佢又下次又唔嚟嘅，系咪翻到屋企先，即系夜晚瞓着觉，第二朝先知道啊？聊友原来串交我嘅，原来，但系其实唔系噶，即系嗰啲，即系例如叫我咁唔满意香港，不如移民啦。咁嗰几个朋友咧，又或者。即系有一次好难得先至令到佢哋会入嚟留言嘅，咁啊好希望即系有啲更加多撞入嚟嗰啲朋友啦。咁今晚呢度啲朋友似乎都熟熟面，就好似冇乜人撞入嚟啦，就咁眼睇都见过晒嘅。咁系咪咧？有人撞入嚟？即系第一次呢个 live 嗰啲朋友，请你举举手啊！因为咧，即系讲到问呢个都系重要资产嚟嘅。 Hello， 探长 ，Hello， 你好， 终于赶得切嚟， 好啦 ，Mother 135多嘢做好过冇嘢做 ，Wendy Liu Hi William Chan 很久没睇直播，用网台入重温比较多，但系唔光入，正好睇直播， 正啊 ，Sharon 吴谷街白头佬 X 二，大家好 ，Sharon 吴上面位普选观众会喺其他 live 节目留垃圾留言，我见过，我真系见过， 咁你咪真系好俾面我咧？即系喺度又冇垃圾留言，净系得个名咁样，因为得个名嗰啲人咧好奇怪嘅，唔留言嗰啲人咧，尤其是因为我亲眼目睹过，我有啲朋友咧就佢系即系 claim 系黄丝嚟嘅，即系嗰阵时散运嘅朋友嚟嘅，咁咧我睇见佢个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都好多鬼 account 嘅，咁咧嗰啲鬼 account 咧就系譬如习近平万岁啊咁样，类似呢啲名嘅，即系又话将共产党伟大啊咁样。但佢又係一樣呢就唔會留言喎。佢為咩少開呢啲 account 呢？原來就為咗呢聽對家嘅風聲，即係或者聽下佢哋有咩舉動啊， 即入咗啲 group 嗰度做间谍嘅咁样。咁会唔会呢位又系咧？嗱，我咁样讲咧，即系我希可以问佢答我一两句咯。因为如果唔系，我当你系噶啦，真系。因为嗰啲行径一样咧，啲谂法都相似嘅，我相信。咁 唔系佢间时有留言。 哦，系咩？但系有人及到佢喺第度唔知留垃圾留言，即系嗰啲 copy and paste 嗰啲啦。因为咧，我都好似有印象咧，佢有 copy and paste 嘅留言系自动 high 咗嘅。因为其实 YouTube 嘅 server 好伟大噶嘛。即系知道喺边度留过同一句嘢噶嘛，咁嗰啲就系所谓嘅 spam 啦，系啦。阿 Mother 话多嘢做好过冇嘢做，即系我个睇法就同你唔一样嘅。咁其实少嘢做，但系啲嘢好精，又可以赚到钱嘅先系我嘅理想。即系我并唔系一只牛嚟嘅，因为我唔适合做啲好密集而又唔使用脑嘅嘢嘅。咁我即系我嘅工作性质就系咁嘅。咁譬如你做揸的士嘅咁啊，梗系多嘢做好过少嘢做啦。因为你系唔系都俾咁多车租噶啦嘛？虽然我哋某程度都系，我个月都俾咁多租嘅使费系咁多噶啦。但我希望即系个理想实唔实现到另外一回事，就系俾心机做一啲更加精嘅嘢，而少啲嘢做，多啲时间去探世界，增广见闻，同埋攞下灵感。咁啊，对我嘅工作嚟讲咧，系会即系一定会益个客多过而家咁样。哇！改咁平，仲要多诸多机格啊，又要改埋啲冇意思嘅嘢啊，即系为咗佢个喜好而令到成个 job 和晒啊，和晒又赚到钱喎，收到钱喎，即系反而你要坚持咧，可能收唔到钱，好得意喎，即系创作行业就系咁噶啦。Hello， Candice， Hello， 你好，唔好咁快瞓啊，今日啊，因为咧我今日仲有两单 job 等紧我啊。咁所以今日我监制咧就有个指引咧，就叫我十二点半前一定要完啦，因为咧听朝仲要交货嘅。 明年光入正好睇直播。 Hello， Sharon 谷街白头佬。 冇错。 X 二，我大家好 ，Sharon 上面位好 多观众 会喺其他 live 节目留垃圾留言，我见过，我真系见过，我第一次 Sharon 谷。 Hello， 你好 ，On Car。 L 七 Hello 探长，大家好 ，Mother 135 ，Welcome on 红红探长，晚安。 Frankie Chow， 今晚不如轻松啲讲下霍金外星人论啦。 嗯，好啊。 如期希瑞希尔探长。 Hello， 排第100位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我而家有100人入咗嚟，系咩意思啊？睇下系咪先？ 边有咁快噶？ 我唔知道、啊，有都唔奇喎、啊。因为今晚唔知道可能条街系我而家101度喎，坚嘅，可能今日咧就冇咩其他节目或者冇乜其他网台撞时间啦。咁咧有因为有时无端端明明嗰晚咧讲到出晒牙血咧，内容十分精彩同埋好精神状态好好嘅时候咧，得40人咁样咧，即系有时你边个估得到嘅啫。咁今晚个鬼咁忙咧，即系但系有好多人入嚟，唔知点解，即系吹涨呢啲嘢。好，其实100人呢想开始话题嘅，但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话题嚟噶嘛，倾闲偈。嗱，唔知点解又唔肯读，唔肯读就我读啦。佢耐唔耐系咁嘅？呢、这个庸超痴系咩名咧？系庸定系庸？唔知咩超痴？都唔读啦。Hello， 探长，我由老汉推歌咧开始听你噶啦。今晚咧放假可以听 live， 就算系稀客哦。咁欢迎你啦都。咁阿 Mother 135咧就话，睇下读唔读到先。 做创作好多时要跪地为尊啊，我都俾啲客点到我晕、 嗯。 全艺观喺度探长提供100元支持下。 喂 ，thank you 啊。 我今晚好多网台就压、 啊，头 先四个一齐播啊。 哦，咁巴闭，你做 secure 咁好似即系嗰啲做 control room 嗰啲咁啊，睇晒四个 live 啊。咁我要真保选，我真保选可能都忙紧啊，唔得人复我。 Ive General 最近何处国业留等人为狗饼狗咬狗骨笑死人。 哦，其实咧，即系你见到立法会，当佢大部分都系建制或者甚至乎更加少民主派嘅时候咧，呢、這个狗咬狗骨咧就更加多嘢睇添。 因为咧佢哋会唔够分噶嘛，嗰啲所谓违约费啊，定系各样嘅着数啊。因为着数咧，多只香炉多只鬼，佢哋成班都系咁谂嘅啫。咁所以咧，即系有啲人觉得食花生开心过，真系好认真咁样去睇呢个时事嘅人咧，就会开心啲嘅。其实而家，因为你睇下，连阿梁耀忠，即系其实佢系咪鬼咧，我都唔肯定啊。即系从来都信佢嘅，我就，但系只不过佢同阿冯检基都一样咧，佢背后好多即系嗰啲社企嗰类啊，唔系社企，即系生意仔啦，就是、开啲班啊、培训啊，本身个原意都系好，即系好嘢嚟嘅，即系嗰啲将一啲即系街工，其实好多嗰啲搞一啲学嘢嗰啲班咧，即系等人哋投入去即系学嘢。投入呢个社会做嘢，即系啲师奶有啲唔同嘅培训班咁样，咁咧佢就系好多呢啲咁嘅关系嘅嘢咧，即系当生意做就出事啦。原因咧就是、我都见识过，有啲类似政党嘅做好不嬲都做开好事，佢哋都有啲手法好行紧蛊惑咁嘅，因为为咗行政方便嘅关系咧，咁我当然唔会同佢合作啦。去到咁嘅情况，咁我相信啊。街工佢哋背后都好多呢啲咁嘅利益关系嘅，咁所以去到即係差唔多退休，又觉得自己冇更进一层楼嘅机会，咁好难讲呢，即係好难会抗拒到一啲，或者好难会即係唔为咗一啲将来嘅打算呢，就走去做咗一啲大家都唔鍾意做嘅嘢㗎，我相信係。即係晚节不保㗎嘛，呢啲叫做。 Alvin Paul 轻松下，不如讲下志伟啊，即系搞内协会解决艺人得上九分。Alvin 抠狗咬九点及姚重炎大选后犀利。 姚重炎嗰啲我唔算觉得系九咬九啊，即系只不过又我谂你系讲啊朱海迪啦，因为朱海迪嗰啲边度算九咬九咧？即系其实民主不嬲都系要协调噶啦，咁有拗撬啊嘛，一定系会即系去到件事发生咗之后。马后炮就最容易去评论嘅，即系例如话有人讲咁冇揾冯检基去咧，嗰席可能都翻翻嚟咁样。但系当冯检基选九西嘅时候，咁佢入咗去，有另外一班人就话：，屌咁搞错，又系冯检基拗住位唔放咁样。咁所以咧，我就系觉得，唉呢啲政治嘅嘢，你唔系选，你唔系拣女婿啊嘛，你唔系睇紧一个剧，你想边个角色系会扑街，边个角色会发达啊嘛。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大家有时睇呢啲嘢咧，尤其是系建制派咧，唔系尤其是系民主派咧，我觉得唔应该好似睇剧咁睇咯。即系你食花生好易，唔使付出嘅。即系你一唔满意边个就话佢啊，屌鸠佢啊。你即系其实你唔满意，你下次唔好俾选票佢就得噶啦。咁但系遇啱，譬如上次补选咁样，根本就系正邪之争噶嘛。咁你咪应该系成为一个政治嘅协调嘅一部分。即系我觉得系咁样，你先可以同佢斗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哇，我拣个议员好似选女婿咁啦，要道德高尚啦，又唔去滚啦，又唔贪钱啦，又个样又好啦，又讲嘢又唔会讲错啦，咁样。其实我见到就系大家就系拣呢啲啫嘛。咁但系拣呢啲之后咧，嗰条有咩行差踏错啊？嗰班人有咩拗撬啊？咁你又话啊九啊九骨，我觉得咁样真系好唔公道咯。喂，同埋我想问，我好奇啦。有位朋友话系撞入嚟嘅，咁你撞入嚟之前系咪因为见到你嗰、那个YouTube 嗰版嘢有个叫 Live Now 嗰个字嗰、那个红色个框而走入嚟啊？又话本身你有啲朋友听开，又或者听开类似嘅网台啊，或者类似嘅频道嘅 app 走入嚟嘅咧？我真系好想知道，因为咧我平时我自己睇 YouTube 咧，我淨係見到嗰啲 Live Now 嗰啲呢，就只不過係嗰啲 NASA 啊，又或者望住粒彗星嘅其實搞畫面啊，又甚至乎可能係啲某啲外國嘅報業集團嘅 online 嘅 version 啦，咁佢成日都 live 嘅，冇嘢都 live 嘅，咁入到去同埋嗰個太空站啦，即係成日望住個地球嗰個太空站，我淨係睇嗰啲 live 嘅啫，咁我聽人講原來都係假嘅，喺度 playback 緊一餅帶嘅啫，即係或者一個 file 嘅啫。咁我好想知道咧，嗰位朋友系点样撞入嚟嘅？咁譬如你讲下霍金啊，譬如霍金咧，即系佢嗰个外星人论咧，我非常之赞成嘅，因为以佢嗰个 theory 咧，就话全个宇宙咧个运作都一样嘅，即系透过个物理定律， 呢个物理世界里面产生一啲嘢咧，即系喺啱时机、啱物，即系嗰啲 material 同埋个撞彩咁嘅啫，即系拼埋一齐嘅时候，喺咁嘅空间里面咧，就必定会发生呢啲嘢嘅。就算有生物咧。以人为例咧，佢认为外星嘅生物咧都系一样嘅。咁其实同我不嬲嗰个谂法都，即系我都有一个咁嘅谂法嘅。原因就系你喺同一个游戏规则里面啊，即系话有啲咩元素底下，加上有啲咩物理嘅，譬如重力啊，你个地球或者你个星球有啲咩物质可以能够孕育到有啲咁嘅生命，佢嗰个密码或者个 DNA。或者佢嗰个机能就系走去为咗生存嘅话咧，咁人又系如是，即系只不过人有咗所谓文明之后咧，就扭曲咗好多本身嘅人嘅性格啫嘛。咁因为要互相一齐合作，一齐喺个社会度住。因为如果冇文明嘅话咧，有咁多人口嘅话咧，一早已经歼灭咗九成嘅人口噶啦。咁所以即系互相残杀到剩翻一成嘅人口。咁所以人咧就俾呢个文明咧就。我覺得有少少欺騙或者誤導或者改善，即係任你講嘅啫，就扭曲咗人本身嗰個性格嗰個特質啦，所以令到咧人可以而家有咁多人口，同埋有文化，同埋有咗理性所謂啊，同埋有咗法律之後咧，咁其實某程度係好嘅，但係好到唔夠食同埋唔夠地方住嘅時候咧，就一定係咧比較強嗰啲。就是用透过一啲相对文明嘅方法或者手段咧，就走去剥削啲低级嗰啲，咁所以有奴隶啊，有工人啊，有打工呢个 term， 即系成日俾人剥削，有呢啲 term 出现咗，即系你话咩叫公平咩？咁但系公平嗰个定义咧都可圈可点嘅，即系边个系强势，咁嗰个人去蹂躏你算唔算公平咧？咁样，咁边个叫你唔强啫？咁但系有咗社会或者有咗文明之后咧，就。强势嘅咧就有个义务咧就照顾啲弱势嘅，咁但系呢个其实唔系人性嚟噶嘛，咁虽然嗰个文明系好光辉嘅，我认为即系譬如我又打得又够食嘅，我而将我多余嘅部分咧就分俾一啲比较弱势嘅，我觉得呢个系好美好嘅世界嚟嘅，咁但系人嘅本性咧始终都系变化咗得嗰几千年，即系几千年之前咧。都仲系咧，老豆同仔都要争食嘅咁样嘅时候，咁所以而家个世界变成点咧？我觉得你睇呢、这个互联网即系睇呢个网络上面嘅世界，你又略知一二噶啦。咁今时今日咧，即系嗰种文明带嚟嘅一啲礼仪啊、礼貌啊，或者一啲道德啊嘅嘢，已经逐渐崩溃噶啦。因为而家有人咧可以咧喺个 YouTube 度开个 account。我又唔知你个样系点嘅，你又唔使交代你喺边度嚟嘅，咁嘅时候咧，我又可以随时闹任何人嘅，随时喺网上欺凌嘅。咁但系其实咧，你有冇谂过咧？佢喺一个完全冇俾人睇到个样嘅时候，佢会做翻一啲佢真系谂乜嘢就写咩出嚟。呢、这个先至系佢嘅人性啊！即系佢受过文明嘅洗礼之后，而佢透过一啲冇名冇姓冇样嘅时候。佢就發揮翻個本性咧，就係不停咁樣去走去欺凌啦。你見到好多嘅，平時你見到戇鳩鳩咁樣咧，一條獨撚咁樣，但係佢可能個 keyboard 寫啲嘢出嚟好獨立啊，好賤格啊都有嘅。咁呢啲人好明顯有一個弱勢嚟噶啦，即係又唔夠膽兜兜面同人講啊，又唔夠膽出埋個樣拍條片話俾人聽佢嘅心裏面諗乜啊。即係所以好多時咧，而家好多人嘅口頭禪就我心諗咩咩，我心諗咩咩，就係、是、正正兜兜面唔敢講先我心諗啊嘛。咁我心諗咧就終於咧而家有咗呢啲互聯網嘅 account 係可以喺度發表嘅時候咧，呢啲人咧就係、是、一個最好嘅時機咧，就走出嚟咧將我心諗嘅嚟講出嚟。咁你话系咪一件好事或者系坏事呢？咁长远嚟嘅，我觉得呢件好事嚟嘅。原因就系咧，即系大家能够有个机会咧，睇得清楚，更加清楚人同人之间其实系谂紧啲咩。咁只不过有呢个文明同埋有呢、这个礼貌啊，即系秩序之后咧，人系某程度扭曲咗佢个本性嘅。咁至于而家冇办法噶啦，即系有咗个渠道之后咧，即系大家要接受。佢有呢啲人存在，以前只不过大家接受唔到咋嘛，其实佢嘅心諗你又諗呢啲嘢囉。咁我知道都好嘅，因为点解无端讲呢个话题呢？因为今日同朋友讲开 一个关于创作嘅问题，我旧同事嚟嘅。咁咧，我譬如我拍片咁样，我一条片嘅制作流程咧，可能系要两三个礼拜，即系连拍连剪好，起码都两个礼拜啦，叫做。咁好讲一个礼拜都得嘅。咁我对嘅客咧个 sequence 系慢啲啊，即系话我假如好好生意咧，我一个接到两条咧，我已经好吃力噶啦咁样。咁嘅时候，我对嘅客对嘅 case 都系两个 case 啫。但我朋友咧就平面设计嘅，哇大领落啊！佢一就做一个客，或者一日做四个客咁样，每个客都发浪礼，每个客都好冇道理，每个客都系即系有时 design 嘅好主观啦。当然，咁识 design 或者有美学根底或者有 taste 嘅人咧系占少数嘅。咁但系当一啲大多数冇 taste 嘅人咧就走去。即系拎咗嚿钱出嚟，就点嗰啲好有 taste 嘅人去跟佢好冇 taste 嗰啲人去做嘅时候咧，咁嗰啲人又好痛苦啦。咁相对之下咧，我啊易顶过做平面嗰位朋友嘅，因为做平面嗰位朋友咧，佢已经崩溃，即系佢已经情绪有问题啦。曾经系，不过而家咧佢又用咗好极端嘅方法去面对啊，即系佢嘅口中就系做鸡咁做啦。你话乜我咪请乜咯，我完全唔会加自己意见嘅。佢就变咗一对手嘅啫，佢同埋一个同事就不停咁样咧就满足嗰啲客嗰啲淫欲啦。因为客嗰啲咧最叻就攞啲 reference 咧就你照住做嘅啫。咁甚至乎嚟点你做咧都系高高低低啊，深深浅浅啊，前前后后啊咁样，即系佢哋净系识改呢啲嘅啫。咁嘅时候，即系佢个心谂。即係佢個心跡啦，就話：，唉，做學乜人講自己做創作啊？嗰啲咩創作啫？即係一個 service 嚟似啲。咁所以咧，即係佢就講起原來咧，即係一個人喺佢有自己嘅空間或者有自己嘅權力嘅時候咧，就會完全唔識尊重人嘅。即係當你個市面個市場度好多人做同一樣嘢嘅時候，譬如好多人會拍廣告喎，而家咁可能會。即係可能畢業嘅一年有2000個學生都係識得拍廣告嘅，咁我點樣生存呢？咁樣咪唯有平啲咯。即係如果你唔係特別好勁嘅話，咁你好勁，仲要你係真係好有料啊，因為你好出名喎。因為而家咧啲人係掰出名嘅多過掰你真係好有料到喎，即係覺得好可悲嘅。咁呢個情況點樣處理呢？即係我其實都束手無策嘅，但係你只可以接受咯。即係將所有嘅已經發生嘅事接受，而自己去用一個。諗一個自己好舒服嘅方法去繼續做，咁有時你自己解通咗自己呢，好多嘢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咁我至到而家我都即係都仲係做緊呢，即係證明我都仲係好鍾意呢個行業囉。咁但係個情況係不妙嘅，所謂不妙就係同以前比啦，當然。但係以前當我做僆嗰陣時好好做嘅時候，我又未做到大佬喎，咁真係生不逢時啦，呢啲真係。咁听讲返霍金呢，即係佢讲嗰个理论就係话所有嘅外星嘅生物呢就算有都係一个侵略者，即係佢唔会对人类怜悯嘅。即係讲返人都亦都係一样，即係你对返同类呢你会俾返两分薄面。即係虽然因为人已经有一个所谓文明啦嘛，咁但係人嘅所谓文明呢，当你面对一啲唔系自己族群嘅唔系自己嘅物种嘅时候呢，你係直头唔使同佢有感情。是同理心是发挥不到的时候呢，咁你諗下美国即係霍金举个例呢，就係美国人去到美洲，即係英国人去美洲嘅时候点样对同返呢，即係佢哋都系拜緊耶稣㗎，都仲系个基督徒嚟㗎。咁基督徒即係好多人觉得宗教系怜悯㗎嘛，係咪？咁但佢有冇对嗰啲同返怜悯呢？因为佢唔觉得佢系人嚟㗎，基本上即係唔觉得佢系同一类，佢因为认为呢圣经里面呢完全系唔知道美洲嘅。圣经就是得中东嘅啫，咁所以系可以唔使理嘅。咁所以霍金讲嗰个理论，我觉得系超 make sense 嘅，因为外星嘅物种嗱，好多人都觉得咧，外星人咧，尤其是听我哋本地嗰啲讲 UFO 嗰啲网台咧，就成日觉得外星人识得揸飞碟嚟，啲科技一定好过地球人嘅。咁我其实又唔认同嘅，即系只不过佢。擁有嘅科技呢，即係只不過係佢好有需要嘅時候先去做得到出嚟，就並唔係話佢先進過地球嘅，因為地球有啲嘢就先進過佢嘅，我相信。即係例如地球人點樣玩政治啦，可能外星唔識㗎喎，真係可能地球人啲語言能力好叻，但可能外星人唔使講嘢㗎喎，用心靈感應㗎喎。咁即係各有各嘅唔同嘅強項，各有各唔同嘅生存嘅本能嘅時候，咁你點能夠覺得外星人即係你地球人覺得你都未識得離地，未識得 可以凌空有个交通工具，除了飞机之外，即是人家飞得那么劲，在那方面的飞行或者交通工具的确是高科技的我们，但是我不相信地球人会蠢得过他们很多的，其实即只不过因为你的地球没有这个 speed 要走去做这个飞船，要冲出外太空而已，就是可能同埋人有了历史，有了唔系人有了文明的历史，都是区区那二千年，咁或者人哋早些少添咧，早些少唔系代表佢有智慧过我哋啊嘛，佢哋早啲发展啫嘛，只不过系即系好多人都讲紧，香港真系太落后啦，八达通呢啲咁嘅低科技，人哋嗰个淘宝唔系人哋嗰、咩，嗰、那个叫咩话？俾钱嗰个叫咩啊？ 支付宝， 支付宝啊，有呢有嗰啊，又好劲啊，呢样嗰样啊，又去到边都可以用啊，咁成，喂。咁大佬，只不过香港暂时冇咁嘅需要，因为香港啲银纸大家信啊嘛，仲系，屌你大陆嗰啲人民币全部都假嘅，咁啊，梗系支付宝个用嘅广泛嘅程度梗系高啲啦，因为人哋惊收到假钞啊嘛，即系呢个就系我比较嘅所谓大家嘅文明程度同埋嗰个智慧嘅所在啦。咁我唔信香港人嘅智慧找大陆喎。 我见到有一个蓝丝咧 like 咗你个 page 啊。 哦，系咩？你点知系蓝丝啊？ 因为佢得两个 friend 咧，就系。有个 friend 咧系支持香港警察啦， 哦， 同埋另外一个朋友就系郑永信咯， 哦屌， 可能 block 咗佢， 我唔使 block， 我想睇下啲嘢噶都， 冇啊，睇唔到啊，因为即系啱啱睇你个鬼閪嚟 啫，咁叫佢食屎啦咁。咦，头先阿 Alvin 系咪想复翻我啊？啊！我一卵嘴咧，摩打嘴咧，大家就停晒硬晒态啊！咪其实唔系好明我讲乜嘅真系。 伟信旺讲嗰啲扑街点会轻松 ？Five General 讲得好，选议员唔系选友唔系小姐。 Holding Cool 食花生可以讲下港女看辣臭 ，B 放狗飞用。美兰海迟到天， 包 大镬探长以前同旧拍档开新网台时，有无商量过乜嘢生嘅大计呢？依家个个网台打响知名度后，就开几廿反生意揾真人，所以探长都唔好太清高啦。Rose 系呢探长 ，Barry 凭第一次听直播，探长你好。 Hello。 佢唔系呢探长 ，Jesse Lee。Richard 人好奇怪，时次又要去找到又怕被人侵略。 哦，咁咩人都有噶嘛，即系唔系同一个人嚟噶嘛，即系有啲人，佢嗰个好奇心同埋佢个研究嗰个精神好高嘅时候，咁佢唔会怕被人侵略噶嘛，系佢找咗之后，第啲人先怕被佢侵略，俾人侵略啫嘛，咁所以即系同埋好多朋友咧，即系要接受一样嘢咧，就系、是。呢、这个世界咩人都有嘅，咁咧，譬如我成日都最 typical 咧，就系有啲网台个成日都话咩美国佬，即系总之任何衰嘢都系美国佬啊！我晏昼听过一个仲经典，就系讲一啲监听啊，或者一啲泄露私隐嘅一啲时事嘅时候咧，咁咧你知全球最劲嘅系即系个最冇私隐同埋最极权嘅国家，又最多拥有最多高科技嘅国家，就肯定系中国噶啦。咁咧，佢係講緊呢個話題嘅喎，即係講緊哇，直頭係冇監管嘅。啊，美國嘅蘋果公司咧，佢都肯堅持話唔開美門。咁所以我相信佢多啲，即係我 call 嗰個人講。跟住第二句咧就話：嘿，大陸嗰啲咁嘅黑幕，你估美國冇咩咁樣？即係佢每次咧一講親一啲中國好衰嘅咧，都話美國都有嘅。但係問題就係、是、美國有嘅嘢，人哋有第四權可以監視住，你都會俾你知道啊。但中國有嘅嘢，你係唔會知道噶嘛。即係我唔明點解有啲人咧，即係可能驚得滯啦，因為嗰個可能住喺澳門嘅，因為澳門真係好恐怖下噶嘛，係咪？喂，咁咧就譬如阿 Gary Pan， 你第一次聽直播啊 ，Hello 你好，你係咪都有聽網台 App 嘅？喂，咁同網台 App 嘅朋友打個招呼先啦，因為咧網台 App 咧。即係顧名思義，你一個 app 就唔可以有 live 噶啦，咁所以就係咯，即係專登同佢打招呼啦。因為原來咧，以我所知咧，好多人都喺網台 app 先知道有九七廿四嘅，咁啊真係多謝啊鄧武識先啦，同埋多謝啊 Michael 空啊，同埋啊 Car Square 嗰位朋友啦，我唔識佢不過，咁咧就係即係將啲嘢更加廣泛啦。咁啊答翻位朋友先，有人咧就話我同舊同事唔係同舊拍檔搞親網台嘅時候咧。有冇商量过搞咩大生意？即系我咧，我系 founder 嚟噶嘛，我曾经有两个网台都， 咁我當時都冇講大生意，因為大家都好清高嘅，即係好高清添啊，簡直係，即係當時話要搞網台嘅時候，咁但係咧，我走咗之後咧，咁佢哋搞唔知關唔關我嘅事啦，即係我走咗先搞，即係話我喺度嘅時候佢會預埋我一份啦，咁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咧，佢哋個個人咧都覺得我好似同錢有仇咁嘅，咁但係咧，咁當然唔係同錢有仇啦，但係問題。我觉得用呢个手段嚟吸钱，我觉得系卑鄙嘅。原因就系、是、你慢慢谂啦，都费事再讲多次出嚟啦。即系都唔可以话卑鄙嘅，即系我唔中意咯呢啲手段。即系你讲另外一啲嘢，讲到好动听，话人哋信晒你嘅时候，喂，即系等于传销啫嘛。传销都系揾一啲最近嘅人去开刀噶，即系屋企人啊、小学同学啊。即系十年都唔揾一个旧同事，无端端就打去献殷勤咧，或者无端揾人出嚟饮茶咧，我谂九成嘅人都会估你系做咗传销啊，或者做咗保险嘅。咁但系我就好得意嘅，有时我都会揾啲十年前嘅朋友，但系咧我都唔系做呢啲行业，我唔会揾佢买嘢噶嘛。咁但系我都俾人觉得我系做保险嘅，唔知点解，即系因为冇办法啊。即系正如我系一个大陆人，可能我又唔甩痰，又唔流风水甲，我又唔大声讲嘢，又咳又揞嘴。我又唔呃人錢，我又奉公守法嘅時候，咁當你遇到一個知道你係大陸人嘅時候，會秒你一樣，即係呢個係真係不幸嘅，屬於咁。譬如我有咁嘅有鋪咁嘅人，我鍾意搵返啲舊同學嘅舊朋友嘅，咁而佢誤解咗係賣保險，我都冇辦法啦，即係唔通我嬲咗佢咩？冇可能㗎嘛。即係你要睇下人哋嗰個處境，即係佢都可能舐好多次嘢，有啲哇，可能以前想沟个女，突然间搵翻你咁样，咁啊得米啦，谂住啊，屌又系卖保险嘅，因为咧我都有个中学嘅靓女嘅同学咧，孖女啊，仲要哇，突然间搵我饮茶，我即刻问佢你系咪卖保险啊？佢话你真系聪明啊，我谂人人都估到啦系嘛，咁我今日当然冇帮衬啦，咁我介绍咗个 friend 俾佢，咁我 friend 可以有帮衬嘅。喂，你讲港女喝骂臭 B 放狗飞熊系咩嚟噶？唔知啊，你知唔知啊？监制，咦，监制走咗。 影咗话之后闹个飞熊叫人 go back to Philippines， 唔知乜鬼嘢。 哦。话 只狗唔知做咩好嘈啊，定唔知做咩咁样？ 但系只狗系咪佢嘅？ 只狗系嗰个工人攞出去放嘅。 哦，即系唔系佢屋企嘅工人嚟嘅。哦， 佢街鬧人哋。 哦，不過咧，即係又容許我 label 下啲港女啦。即係有一部分嘅臭港女咧，我真係見識好多啊！我以前曾經喺銅鑼灣住嘅時候咧，咁附近有啲名校噶嘛，啲小學就諗真係嗰啲靚妹咧，放學就去攤茶噶咯。即係我就攤平下午茶餐，就走去當晏晝飯食咧。我成日都去嗰間餐廳咧，好正局嘅，咁就好多嗰啲靚妹就走去攤茶嘅。哇！嗰十幾歲人咧，十歲、十一二歲，佢哋圍內嘅話題咧，就係、是、數臭屋企個女佣嘅，即係喐啲就唔三句唔埋嘅，就話炒咗佢啦咁樣，咁串我嗱，又話啲英文渣嗱咁樣，即係話好多呢啲咁嘅細路喎。咁嗰啲細路大過咗未？係嗰啲賓，唔係就係嗰啲咁嘅港女咯。即係覺得好恐怖嘅。喂，即係我覺得香港真係唔正常到咧。你即係嗰啲咁嘅家庭主婦咧。即系翻到公司又要做狗咁样，又要睇个老细头，跟住咧，即系又唔敢一句 say no 都唔敢 say 咧，翻到咧就虐待屋企嗰啲工人，即系呢个恶性循环咧，即系你可以话菲律宾人又贱啦，边句你俾人学你嚟做啊咁样，喂，咁你点解你又翻工咧？你又咁唔想睇你老细台戏啦，你又唔想听老细差遣或者无理咁样欺凌啦，咁你又要做工，即系一样啫嘛，咁你点解唔试下单方面？对人哋好啲，咁虽然你个老细都唔会对你好啲，咁但系唔系相对性，同埋真系唔关事噶嘛。咁假如你对个工人好，即系佢都唔会整蛊你细路啊，都唔会自己俾只脚趾你细路仔食啊，系咪先？即系你自己揾自己笨啫嘛，根本就系、是。 伟信获得两个 FB friend， 而其中一个是郑永信， 次揾食嘅 count， 抢及笠及 round 刚收工。你好， Hello, 阿俊 探长 ，Benny 唔系大陆，无支付系统，生活好不便。试过买嘢，无支付系统几乎唔想做我生意。美女美女 Hello， 探长好，大家好，明天会更好。Elvin Cool 郑元信有可能系人都好 ，at 佢做 friend，sharing 152 watching。 哦，点解今日咁多咧？ 探长你好，各位好，迟到好过冇到。 喂 ，hello。 Elvin Cool 好多拖狗港女，自己又西口西面。 系啊。 Elvin Cool 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探长。 即系乜嘢？你想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讲紧乜嘢啊？即系讲紧嗰啲港女啊？喂，系、哦，我发觉咧，拖狗嗰啲港女咧，我住过唔同地区咧。有啲地方呢，你嗰啲拖狗嘅人係好友善嘅，但有啲地区呢好黑面嘅。就算我而家新搬咗去嘅地方呢，我啱啱搬去嘅时候，我觉得任何人都友善嘅，但係搬落咗冇几耐就觉得开始有啲人黑面啦，唔知点解，可能因为可能佢当时係新搬嚟充满新鲜啦，咁样，即係总之香港人呢就好变态嘅，即係将即係明明即係自己可能一颗善心或者好有同理心嘅，但係出到街都要摆一副好保护自己嘅面孔嘅，咁唔知你对人人都友善，你蚀咗几多咧？会，我真系唔知，即系我就唔会啦。我咁样话得人家，我唔会啦。 Elvin Cool 好多拖狗港女，自己又西口西面。Elvin Cool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探长。美女美女 D 100台又收咗几日星，好像国内提早打压，网台正了好多。 哦，因为真系冇乜新闻啊嘛，呢排即系补选完，大家都要唞唞啦。因为成日，因为咧讲网台正系有原因嘅。因为而家嗰个政府咧个 PR 叻咗好多，同埋佢冇主动咁样挑衅一啲市民嘅好唔开心嘅嘢啦。咁网台咪自然收皮咯，即系冇咩嘢讲或者冇得闹就要死嘅嘛，大佬。即系有啲网台咪有啲多数网台都系为咗有得闹咧先至生存到嘅。即系甚至乎曾经有个俾我批过嘅一个节目咧。針對嗰條友都收咗皮咧，放假咧，咁佢個節目又可以放假喎，就堅係喎。咁嗰條友冇選立法會咧，之後咧佢真係冇唔做喎，索性。咁呢個咪就係嗰個現象咯，即係呢個一個縮影嚟噶嘛。即係當好多網台講緊陰謀論或者講緊UFO 嘅時候，咁當而家人啲手機都800万像素嘅時候，咁 UFO 節目仲唔收皮啊？因為以前都可以講話有松茸夢啊，拍即係。嗰啲 UFO 片段呢就哇硬係美國先拍到啊，即係好多造假就當咗係真啊，因為大家都想佢係真嘅時候呢，咁好容易會相信佢係真㗎啦。咁甚至乎有啲真嘅話呢都唔奇嘅，即係我覺得多數都係假啦。咁到到而家人人都有手機嘅時候，咁想造假嗰條友佢心諗，喂頂你冇理由，即係我見到 UFO,会拍唔到㗎嘛，因为人都拍到㗎嘛。咁所以呢这个谣言呢就不攻自破嘅。嗱，即係唔係代表我唔信有 UFO 啊。即係我觉得呢多数都係假啦，当然。甚至乎有好多网台嘅朋友即係讲 UFO 嘅呢都好冇瘾嘅。因为呢你其实有数得计嘅。嗱，以前你諗下一条街里面或者人口比例啊，譬如香港有600万啦，以前啊，即係讲十几年前。600万人会能够揸架相机出街嘅，你当得得6000个啊，当好多噶啦，其实比例已经有6000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影到相嘅。啊，如果讲职业嘅咧，可能有60个或者600个记者咁样揸个相机，咁但系都有机会影到 UFO 喎。以前唔知点解，咁但系咧，当有300万人有一个手机嘅时候咧，乜都影到，随时揿个掣影到嘅时候咧，就竟然咧。嗰、那个数目仲少过以前㗎喎。即係大家未用呢个逻辑推论未諗到其实以前有几多假嘅 UFO, 或者咁巧即係为咗你地球人有 UFO, 又咪有手机之后佢唔飞落嚟呀，唔现身俾你睇呀。咁我真係听过有人咁讲㗎，即係我觉得黐得咁云蠢呢，咁都係一个福气嚟嘅。因为你有听众同你一起黐线嘅话呢，咁我觉得都 OK 嘅。即係大家都係 沉醉喺即係一個戀人咁啫嘛。外面人覺得你哋哇呢條友有衫啊有性，個男嘅又哎呀大肚腩嘅，你喺街度打茄輪影響市容喎、啊。咁但係你話知你啫，佢兩個都好開心喎、啊，咁 OK 咯。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噶啦。咁我好鼓勵添啊，即係我好鼓勵咧，每個小眾咧都投入做自己中意嘅嘢咧。咁喺呢個咁現實嘅世界度咧，就唔使大家都一窩蜂咧，就走去望住個立法會啊。即係我唔係話你唔知時事啊，即係我其實有時間我都想講俾更加多人聽立法會發生咩事。但今時今日嘅立法會咧，根本慢慢發揮唔到作用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大家唔使咁嘥時間去即係製造一啲仇恨出嚟咯，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對市民嘅懲罰嚟嘅。因为市民选择咗个立法会今日系咁样嘅，咁当然你话睇我泛民嘅，我投俾朱凯迪嘅，咁真系唔好彩咯。即系正如我头先咁讲，即系假如我系大陆人嘅话，我明明系一个行为好守纪律嘅人，所有都我又成日做善事，又守规矩，又干净，仪容又好好嘅，又有同理心嘅，咁但系唔好彩嘅就系你身处嘅地方，多数人。令到外界令到人哋觉得大陆人就係咁样嘅时候，咁除咗唔好彩仲可以讲咩呀？因为唔係人人都可以逐个人去判断你嘅前世今生㗎嘛，係咪？咁但係对一啲好憎大陆人嘅人嚟讲，咁佢呢个係自己保护嘅机制嚟㗎嘛。咁你见过一啲好大爱嘅人把口就讲包容大陆人，但佢都好憎大陆人咩？我见过一啲节目主持人呢，睇啲网台，即係成日都係大爱呀、啊、或者左交呀、啊、包容呀、啊。咁但係佢到一啲時間，佢係返大陸做嘢俾人呃晒啲錢啊，佢係即係藏板劫春袋喎，真係呢啲。咁佢都好信，即係都覺得哎大家都係中國人啫咁樣。咁即係你唔能夠怪責到嗰啲人有陰影底下而對某啲族群係好討厭嘅。咁呢個係正常㗎嘛。咁你可以講啲咩啫？咁你可以講嘅唯一就係用你自己嘅影響力去影响埋你啲同胞咯，即系唯一一个出路啊，就系、是、利用你的影响力影响翻你嘅同胞。虽然系希望工程嚟噶，难过移山填海噶，咁但系你除咗咁样，仲可以做啲咩咧？你点可以好似孙中山咁样啊？希望有个英雄走出嚟改变晒你个国家嘅命运。咁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噶嘛，即系我又用翻我平时成日都讲开个我嘅理论就系、是，你睇一本历史书咧，一个历史事件。你一就就睇晒噶啦，你睇走向共和，睇顶笼睇一个礼拜，即系如果你日日都睇嘅话，咁就哇解决咗清朝嘅问题啦，哇就共和啦，就可以有民主选举啦，短时间。咁但系你嗰度系成代人嚟噶啦，即系由开始有革命之前同埋之后，咁我觉得香港人真系太短视咯，即系成日都等阿梁天琦嗰啲走出嚟做英雄啊。佢勇武抗争咗之后呢就会改变到个政府啊咁样。我觉得经过呢啲咁嘅事呢，即係大家都仲唔成熟，仲係咁样諗，觉得你哋即係唔配有黄毓民啊，唔配有热血公民啊咁样，嗰啲人我諗你真係要反省下啦，真係。唔知呢度有冇呢？我諗都冇㗎啦。美女讲到 D100 又收咗声几日，好像国内提早打压，我就唔信国内会打压佢咯。老实讲，最惨就嗰啲红豆兵咧，真系有啲有家归不得嘅感觉啊！即系好似清朝啱啱灭亡之后咧，嗰啲太监啊、宫女啊，跳出街跳落条城河嗰度自杀啊，都有嘅。我谂佢啲听众都将会系咁。 Albert 住阿李弹咗个 friend 俾你个保险靓女话， 梗系啦。 电区网台好多就系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入子耐咗听众就会睇穿，所以无得做大佢。 咁所以咧，冇咗嗰个满足感啊，因为以前嘅做网台都有满足感噶啦。我系过来人咧，老实讲，我曾经喺城寨或者 D100 嘅时候咧。我都系执迷不悟嘅，都仲系觉得咧，即系 over 晒嘅，即系明明唔黑剑，佢系一个废柴，咁但系你用嘅力度同埋你耻笑嘅程度咧，系最高级别嘅对我嚟讲。喂，嗰集咧，我用尽挖尽心思改埋图， 走去恥笑佢巴曲头啊咁样成。咁佢巴曲头，佢如果系一个好人，佢都系巴曲头嘅话，咁你笑佢巴曲头有咩意义咧？系咪？咁你趁一个大家都好憎嘅人而笑埋个巴曲头，虽然系好有喜剧效果，系好卵抵笑，咁但系你冇意思嘅做埋咁嘅嘢。我觉得嗰阵时 over 晒嘅 ，over 晒为咗咩咧？就是、为咗听众嘅欢呼声，或者听众嘅掌声。咁听众觉得哇讲得好啊，佢讲晒心里面啲嘢，哇舒服晒咁样。即系其实我几反感嘅呢一方面，即系觉得屌我即系等于做呢个栋笃笑，即系等于即系你见即系将呢个。将这个那个人成为一个稻草人，成为一个目标，你耻笑他为一个对象而令到大家舒服晒，那对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即虽然大家都大快人心了，但是大家是不是会即更加留意了他搞的教育搞得很差定是怎样？即我觉得我是只是耻笑他，我是做不到这一点咯，我是改变不到个社会咯，即我不能够令到很多人去能够为个教育界有啲乜嘢帮到手咯。即係譬如你话黄之锋佢哋反国教咁样呼吁人上街，唔係因为我咁样耻笑巴曲头而佢哋因为咁样走出嚟嘛，觉得好好笑。咁我觉得冇意思嘅，即係我真好后悔，因为未至于后悔嘅，都好玩嘅，老实讲又几开心嘅。咁但係你回望返转头呢，我觉得喺城寨嘅日子我系好无聊咯，简直系，即系帮唔到个社会，或者冇啲咩，即系我不才就真嘅，即系我又唔可以好似，即系就算形象上咧，你一个学者或者一个智者咁样，你走去讲一啲同学讲翻同一样嘅说话咧，个效果亦都好唔同嘅。咁呢样就系嗰个先天性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反省翻以前喺城寨或者 D100。我是纯粹一个搞緊娱乐咯，我唔系喺度即系唔应该有嘅光环，因为好多人系做网台都系攞个光环㗎嘛，即系甚至乎有啲人留言鼓励你，哇你好感言啊，哇你讲出晒我心里面嘅说话，同埋哇你有赤子之心啊，我话你话喺度赞啊呢啲，我觉得系毫无意义嘅，即系对我嚟讲已经，即系当时就俾人赞嘅开心啦，即系我觉得几年之后自己反省返呢，即系都淡笑咯，真系。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咧，即系我希望做一啲实际少少嘅嘢啦。虽然冇人响应，或者大家都觉得无聊嘅，但系因为我觉得喺民生上咧，而家实在好多人咧唔揞住个嘴嚟咳同埋打一次啦，同埋有啲多数都系废佬咧，就开住个手机大大声咁样睇剧同埋讲电话啦。即系唔知点解，你聋嘅话你咪戴 headphone 咯，或者戴耳聋机咯。即系如果你攞中援嘅，仲有补贴添。咁你唔使去到咩场合咧，尤其是我食饭嘅地方咧，佢开大晒个嘢嚟睇剧啊，即系觉得好讨厌啊。咁你斋闹冇用噶。咁我终于谂到一个咧，即系我希望大家会能够响应我嘅一个活动啦。咁我如果得闲啲啦，我做晒手头上嘅 job 咧，我就设计啲 sticker 咧，就系、是、即系。呼吁下啲人，即系或者希望多啲人注意下喺公共嘅场合咧，开手机系一个好讨厌嘅事嚟嘅。咁于是乎咧，设计到啲贴纸咧，就算黏喺地铁车厢，人哋都唔觉你系僭建嘅。咁嘅时候咧，我希望做一个民间嘅活动咧，就设计得靓靓地，同埋冇乜情绪，冇乜嘢针对性，或者冇咩恶毒嘅言语嘅。即系冇乜 hard feeling 嘅一啲 sticker 咧，就系、是、呼吁叫啲人唔好喺车厢或者喺公共地方嗰度嘈啦。咁有时咧，即系你即刻会答我咧，你话屌你连佢都会继续嘈噶啦。咁我当然知啦呢个。咁希望其他人明明唔系好觉嘅，或者又系我心谂你打柒你啊咁样嘈，嗰啲人都觉得有个共鸣，而希望多一个机会，有啲比较。夠膽講嘢嘅人會勸一勸佢，哇！請你唔好咁大聲啦，咁樣即係咁樣諗係希望工程嚟嘅。但我的確真係想整個咁嘅 sticker 咧，希望擺個稿，嗰、那個稿咧就即刻走去ePrint 嗰度印得嘢嘅稿咧，就ship 咗去擺喺某個 server 嗰度，即係希望大家 download 自己走去印，或者如果你叫我幫佢印埋 俾你，你幫我念嘅都好嘅。咁啊，念周圍都念啦，即係唔好亂念啦。就去到啲餐廳度炸低低，又念喺塊鏡度啊。去到地鐵又念落嗰個嘢度啊。即係呢啲唔涉及營位嘅，我相信。咁咧，即係你斷正啊，真係唔好彩啦。咁呢啲就係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就係要犧牲嘅。咁所以如果有人響應我嘅話咧，你可以 PM 我，咁即係一齊做少少嘢，即係令到我哋嘅地方会好住啲啦，虽然已经好辛苦㗎啦，啲地方又贵，已经有咁贵嘅地方，仲加上埋个 quality 咁差嘅时候，係咪要做啲嘢先？咁所以係咁啦。咁如果成功或者有见效嘅话呢，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 sticker， 例如左上右落啦，因为我哋行车线係左上右落㗎嘛。咁你而家见到好多唔知点解呢变返调转走咗大陆人嗰、那个右上左落嘅，我觉得好唔方便嘅，即係对我啲陀地住咗咁多年嘅人，同埋对于一个秩序同埋一个市容呢都係有影响嘅。即係你啲人上楼梯好井然嘅，譬如你睇日本，点解大家都觉得日本好过瘾呢，好舒服啊，好好住啊，因为你有秩序嘛。即係而家香港呢，就政府同埋一啲公家机构呢就带头去扰乱个秩序嘅。你明明一个好嘅 system， 你啲楼梯係调返转嘅。你条行车线又左上右落嘅，你算点先得㗎？即係有啲人就驳过嘅，你话呢，因为呢嗰啲电梯呢，即係嗰啲 escalator 嘅齿轮呢，你得闲就调返转佢呢 reverse 返呢就会襟用啲嘅。咁我又心諗，即係我即刻问咗佢，又答唔到我嘅，唔係心諗嘅。我咁你将个齿轮调返转嚟安咪得囉，咁使乜将成条线调返转啫。OK， 咁佢又话咁样系容易啲嘛，揿个掣就得啦咁样。咁但係有冇諗过好唔方便人？即係好唔方便市民嘅啫，呢个做法。咁我 anyway 呢，有啲呢就驳我呢，就话咁就就返嗰个出路同埋入口嘛。嗱，我好肯定我睇过太子同旺角地铁站呢，即係有啲楼梯嗰个方向呢，即係上地铁落地铁嗰啲油麻地，尤其是你係好唔方便人哋过马路嘅，即係个左右分开咗之后。咁所以呢啲林林种种嘅民生嘅问题呢，即係我觉得而家政府简直不才啦，废到爆，即係你都即係越搞越亂嘅。咁即係都要做啲嘢㗎，咁都做下社會運動㗎。咁社會運動唔一定要好粗暴或者好大聲嘅。咁你如果大家肯默默耕耘呢，我諗對我哋自己嘅地方都會有啲改善都唔定嘅。咁因為我俾一班廣州人呢啟發到嘅。因為廣州去滅廣東話滅粵語係不遺餘力嘅，即係個政府啊。咁但係呢，即係尤其是小學生呢讀嘅教科書直頭係唔俾用廣東話添嘅。咁但係有啲有心嘅人呢就自己斥資就印一啲教科書，係關於粵語嘅教科書呢，係自己用民間嘅力量呢就派去啲廣州嘅小學嘅。咁但係呢件事一出咗事俾人拉埋添啦。咁我好欣賞廣州人呢，佢就係、是、即係佢嘅社會運動呢係要負上刑責同埋要坐監嘅。但我哋香港人呢係廢到呢，你見到好多嘢都睇唔過眼呢，你淨係齋屌同埋恥笑，咁但係其他咩都做唔到，投票你又唔去投，又招討咁樣，咁呢啲咪對你哋嘅懲罰囉。立法會而家咁樣，即係我唔係冷言冷語，即係好明顯就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係咪改變一個方向，改變一個方法去走去幫個社會改善下自己嘅生活呢？你唔好等一個英雄走出嚟带领你做任何一啲类似孙中山嘅嘢，或者等个梁天琦啊，等个黄之锋咁样。即係我觉得多数人去捧呢啲咁嘅偶像，当日捧梁天琦嗰啲，仲有冇人走出嚟捍卫佢呢？上庭有冇人声援佢呢？咁佢牺牲咗咯，哦，算啦咁样，佢唔好彩啦咁样。喂，但当日呢係你有个，即係好多人都有个责任呢，係佢要咁样做嘅时候，佢係得到好多掌声，佢先咁样做，咁样评估自己去做一啲嘢，或者佢本身好热血，咁但係佢背后有啲咩嘢大家都唔知嘅。即係因为我本身係怀疑佢背后係唔知有咩金主帮到佢手去做到，即係选到立法会呀，甚至乎佢唔公开佢嗰啲选举之前嗰啲洗费係点样嚟嘅，咁我都对有啲猜忌嘅，我唔係好信佢嘅。咁竟然琴日有个社运人士同我讲啊，其实当时呢杨岳桥即六号七号之争呢，我都动摇过㗎，諗住选梁天琦㗎，但係而家选咗杨岳桥有啲后悔呀，因为立法会嘅表现咁样。即係你之前你又唔咁样諗㗎喎，即係因为你之前未选入去唔知㗎嘛，因为 咁咧，我覺得好簡單嘅，即係其實選舉嘅，你下次唔好選楊岳橋咪得咯，就咁、是、簡單。咁但係你，唉，呢啲咪輸打贏要咯，即係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咁我都冇説話好講啦。 Nico 啦，黃協遲到。 喂 ，Hello。 美女網台最佳拍檔就係、是、老探家周老闆，重温也好好聽。Honest Looker 64，大家好。包大鑊唔想做得好大，就算只有300-500人支持，每人肯課金兩。3天1面，咁每日开1-2个钟咪就有成每年80,000收入，仲未计要住分成。七岁好啊，啲阿叔大妈真系好讨厌。Elvin Cool 香港人对要付款先有的娱乐颇抗拒，有人肯货金1,000蚊已经不得了。William Chan 探长人民质素和社会责任好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环境才会有的。淑坤峰我都好憎人坐车开大 speaker， Elvin Cool 真正土生土长的阿叔唔会咁做讨厌行为。 梗系会啦。 都市路宝23-30公共地方用 hand free 电话系非常自私的行为。 冇错。系咯，啊，复翻大家先。网台最佳拍档啊，我就唔敢讲啊，即系可能你觉得系啦。咁啊，老探家周老板。咁都係啦，即係我包括埋黃周老闆嗰度，即係我都覺得喺節奏上啊都好聽嘅，即係有時聽翻 playback 都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唔應該有呢啲光環咯。如果你淨係娛樂嘅話，咁啊當然啊周老闆就多啲光環嘅，大家知點解啦係咪？咁咧就包大鑊啊！你話咩唔使做得好大，就算有300-500人支持，問題就係、是。有冇人肯货金先？嗱，我而家 up 得出呢度咧，得3-2个系货金嘅啫。咁咧就系、是、啊，唔好 up 啦，算啦。咁对于唔货金嗰啲人有啲压力嘅，即系我唔系而家去追你数，即系我觉得靠呢啲就死啦，真系。即系我唔能够生存到咯，因为我最多人嗰个月咧，嗰日咧可能都有600-700蚊嘅，即系历史嘅纪录嚟噶啦。咁啊，当然好感谢佢哋啦，即系尤其是海外嘅朋友咧，唔知点解。你会肯拎咁多钱出嚟支持我个台嘅，咁啊多谢10多鑊都唔够嘅呢啲，咁咧但系你头先呢位包大鑊咧，你讲到啊每人300-500，首先 OK 你自己会唔会俾先，即系你问咗自己先，咁3,000一年，即系嗱，其实老老实实我个个礼拜都开嘅，我啊开咗9/242年领啦，咁我试过一日甩底啫，咁我都唔算系嗰啲老千系咪，咁但系。攞你为例咧，每人300-500支持，你会唔会俾先？即系连自己都唔会俾嘅话咧，你点可以幻想到咧3,000一年？咁啊，每日开1-2个钟头咪，咁有收入啦？咁样系冇可能噶嘛？即系以我咁嘅弹数，即系我又唔会教你到买股票咁成，咁啊蚀卓噶嘛，大佬，我又唔会买啲好嘢俾你食，赚得翻咁样，咁啊蚀卓噶嘛，猫山王啊，嗰啲咩腊肠嗰啲我又冇。即系你首先你有呢个提议咧，我真系好感激你啦！即系如果有人跟你咁样做就好啦，但你自己都唔做嘅时候，咁讲嚟冇意思嘅系咪先？即系如果系得嘅话咧，即系有人系你咁讲嘅话咧，我就算呼吁咗嘅话咧，咁我都唔能够生活到，咁啊点算咧 ？YouTube 就更加笑料啦，系咪 ？YouTube 我觉得我几多钱啊 ？YouTube 唔计 Super Chat。咪咯，即系平均计埋咗 super chat 咧，我都系得$100美金一个月，电费都唔够交啊！阴公，香港电费咁贵，咁所以咧，即系既然系咁，我唔会有对呢啲 sponsor 有期望嘅。咁当然我真系好唔抗拒你 sponsor 啦。咁但系即系解释咗呢位包咩啊？包太镬，包大镬。咁啊，听讲你新嚟啊，因为未见过你嘅名，从来都咁，你系咪一楼听开？9/24啊，因为真系撞入嚟嘅咧，咁撞入嚟啫，好希望你继续留喺度啦。 唔系啊，大卫，多谢下啲网友，有时叫我哋报价嗰啲咯。 哦，系喎、哦，系喎、哦，咁咧，因为我呢排咧就成日都讲翻我啲工作嘅辛酸史，咁曾经咧这个月即系净系有2位听众咧就叫我报价，就关于即系同我合作有啲咩 job 俾我做。 咁好多謝佢哋先啦，因為你諗起我哋好多謝你㗎啦。咁呢本公司呢其實就係做一啲拍廣告同拍宣傳片，我又即係唔好咁樣賣廣告，即係講我啲 reference 算啦。咁呢我曾經呢就幫個即係講緊今年嘅 job 啦，就是 The Elements 啦，裡面有個即係搞一啲 event 呢背後有啲音樂嘅。咁但係呢當地嘅經理呢即係嗰、那個嗰、那個 management 呢就比較有品味嘅，就唔想搵返一般嘅罐頭音樂，就走去佢哋開張啊，十週年嘅慶典啊，就要專登呢俾錢人做一隻佢哋 exclusive 嘅音樂呢。咁我就幫佢做咗一個十週年同埋一個聖誕節同埋同另外一個嘉年華去 crossover 嘅音樂，就我幫佢整嘅。咁我幫人作音樂啦，因為我好早之前呢就係做 jingle 嘅創作嘅，即係廣告歌。咁呢咁近來呢更加自己拍嘅廣告嘅廣告音樂呢我都自己包辦埋嘅。咁我個客就可能唔知嘅，因為呢我有啲部分音樂呢我專登同佢作，而我又冇話俾佢聽係專登作，我就話係我自己嘅 music library。 即係我點解咁都唔認叻呢，原因就係我唔想俾佢覺得呢即係我送上門，因為好 cheap 㗎嘛，即係你冇俾到錢我專登幫你作喎。咁但係我自己嘅物底算盤呢，我幫你作咗嘅音樂嘅時候，我可以報返作曲及填詞協會，就每年呢你播嘅音樂呢我就可以收返我嘅版税嘅。咁其實係 win-win 嘅，即係佢出唔起錢，咁既然同埋一般人都唔注重咩叫創作嘅，越來越多人，即係越來越冇咩人欣賞人識得作音樂㗎啦，咁我亦都唔會勉強佢嘅。咁我暗揀幫佢作咗隻歌呢，咁反正我就算搵咗隻罐頭音樂，咁嗰個作罐頭音樂嗰個人呢都會收嗰啲版税嘅。咁既然係咁，我要嚟 sell 佢嘅客又 sell 得掂嘅話，咁我咪可以多少收入，同埋令到被逼，即係逼咗佢支持原創音樂囉，係咪？因為多數嘅罐頭音樂都係嚟自外國㗎嘛，因為好多外國嘅唱片公司或者網上面嘅嗰啲咩 Jungle 啊，唔係Audio Jungle 嗰啲呢，就都係一啲網友或者全球化嘅一啲外勞嘅音樂。咁嗰間 Audio Jungle 呢幫佢做一個經理人咁嘅角色呢，中間抽水就幫佢宣傳咗啲音樂，你容易揀呀，有個 search engine 可以揾到嘅音樂呀。咁而家多數主流都係用 Audio Jungle 嚟做音樂嘅，即係嗰類啦。咁呢但我呢就係、是、自己作嘅，咁個客又唔知道我自己作嘅，咁佢收貨咪即係 OK 啦，係咪？咁係咁樣囉。咁我又絕對唔可以俾個客知道我專登同佢作啦，當然。因為覺得嘩你都咁 cheap 嘅，收咁少錢做埋音樂，嘩頂你咁樣，費頂爛個事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其實我心頭好嚟嘅，因為我始終都係最鍾意做音樂，但只不過又係嗰句啦，做音樂我根本就唔能夠交電費嘅。即係可能交到冬天嘅電費，交唔到夏天嘅電費嘅。因為而家越嚟越冇人懂得欣賞，或者冇人真係真金白銀付出一啲錢去支持一啲本地嘅原創音樂，無論係做廣告啊，或者買唱片唔使注意啦，甚至乎去嗰啲即係俾錢聽歌啦，具體啲嚟講係冇人制㗎啦。咁所以頭先嗰位包大鑊呢，我就真係好多謝你先啦，即係你高估咗我哋即係一般或者做網台或者聽網台嘅朋友嗰、那個付款嗰個習慣啊，即係我用一個阿 Q 精神嘅諗法呢嚟說服咗自己，我點解繼續九吹廿四呢，即係我又唔收人錢，因為你收人錢呢會嚴重咁樣影響自己個自尊嘅，因為當你收人錢嘅時候呢，嘩頂你得六個人俾錢喎，咁樣咁我咪即刻就收咗皮添。咁但係以我摩打嘴嘅性格呢，我又唔想因為咁樣呢 turn down 咗呢團火呢，就走去開日節目咁樣做。於是乎我點樣說服咗自己冇錢都做呢，因為老老實實我喺 D100 嘅時候我係1500一個 section 嘅，即係我係算高薪嗰班嘅。咁嘅時候即係我仲高過後期嘅學文思潮，即係中次嗰啲靚，因為佢哋1500幾個人分，好似後來跌到800添，就聽講啦。咁嘅時候點解我都要做呢，因為我覺得你唔好下間計較有錢先做，見錢開眼呢有好多嘢都做唔到㗎啦。咁因為我用一個方法嚟說服自己呢，就是我幫自己平衡心理囉。即係平時有好多嘢想講但係冇人聽，我一頂籠成日都係監製聽到我講，聽多悶啦，係咪？咁你有個渠道呢就俾我可以又有聽眾喎，有存在感喎，咁樣我能夠喺度 无常咁样开咪，咁 OK 啦，即系大家都舒服啦。咁譬如头先有位朋友讲到，哇，我以前啲 partner 搞生意，咁搞生意有几唔闲啫？但问题就系、是，有啲人基本上就唔使赚钱嘅，但系赚得就赚啦，唔好蚀底。有啲人好多钱嘅，譬如自己住一层楼，外面有十层楼嗰啲人咧，基本上唔使赚钱嘅，即系又唔使卖猪手，又唔使卖猫山王嘅。但系问题就系佢有存在感咯，觉得赚得唔好嘥咯。哇！你又日日喺度 J 我，唔通我唔赚翻你钱啊？即系啲咁嘅谂法咧，咪就系促成咗佢哋咪搞生意咯，或者搞网店啊咁样成。喂，唔搞啊笨啊！你即系你 J 我咁多，我赚翻你啲钱都好正常啫，系咪？咁但系我就冇咁嘅谂法咯。 Sharing 吴女网台负责人埋层压式神仙水呃钱，真系离晒大谱。包大镬成债时，我系第一批捐钱的。 哦，多谢先。 此后唔会再捐 了。点 解呢 ？Sharing 吴女冇试过同周老板喺音乐创作上合作，应该好有火花咯。Wing Hong Mac 探长就是探长 ，Check your DC。Sharing 吴我仲有买唱片噶，不过多数系买旧歌。The Stranger in Canada Hello。I want to support your program。However, I don't use PayPal. My HSBC account cannot be activated after 4 years. I can only send personal checks from Canada. PLS, let me know how can I help. 哦，首先多谢呢位 stranger 先啦。咁咧，阿监仔听唔听到啊？因为我哋冇 Canada 嘅 account， 系咪收唔到佢啲票嘅咧？我真系唔知啊。你好似有嗰啲 account 系嘛？吓， 咁但 系 我都唔喺 加 拿大。 系都唔可以。 香港可以收到加 位。哦。OK， 嗱，暂时我哋唔知道可唔可以收到你嘅 sponsor 啦。咁首先多谢你先。Anyway， 你记唔记嚟？即系我收唔收到都好多谢你先。咁我哋慢慢研究下，可能再 contact 翻你都唔定嘅。咁咧就仲有。系啦 ，Wing Hong Mac， 你都了解我啦。咁同埋阿 Sharon 咧，就我谂你谂你多少少创意嘅，你谂法就即系有冇试过同周老板喺音乐上有创作上合作？梗系冇啦。系啦，我帮你拍个 MV 咯，音乐上就冇啦，因为咧周博贤自己都觉得佢解释咗点解乐坛之死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所有嘅歌都好 K 得嘅，即系 K 得嘅意思咧，即系唔系谢安琪嗰个 K 嘅，即系卡拉 OK 得到嘅。咁咧就焗住要一定要作嗰几个模式嘅歌啦。即系其实阿林海峰有首歌叫《三连音》咧，其实写词嗰个就系天才嚟嘅，唔知系咪黄伟文咧？咁佢讲出晒咧，今即系嗰个行业里面咧，不过都十几年前啦，系嘛？咁咧，但系到而家都冇乜变嘅，就嗰个要求咧要易上口啦，有个位俾人哋，即系个 flow 一定要。好滥情咁啦，即係无端端要爆一爆啦，要假音啦，要三连音啦。三连音唔知大家知唔知点解呢，即係可以举例嘅，即係譬如你逼条仔食埋你嗰碟饭嘅咁样。咁你话你食埋我碟饭啦咁样。咁我语气唔够强㗎，咪咪。咁你要讲你快啲食埋我碟饭咁样。嗱呢个呢喺你平时讲嘢嗰个四当系四八四呢假定。咁你我头先个语气咧就系三连音啦，咁三连音嘅作用咧，系啦，黄毓民嗰啲就系三连音嘅讲嘢方法啦，即系每隻字个嗰个隔开嘅比例咧，同 regular 系唔同嘅，系每个字粒粒字嗰个拍子都一样嘅时候咧，咁啊凸显咗嗰个语气嘅，咁咧我就好争作呢啲歌，甚至乎我好争呢啲歌添嘅，咁我曾经咧亦都交过我嘅 demo 俾阿周老板，咁当然。阵间唔能够成功啦，即系人哋讲到明要 K 歌，你又整啲咁嘅懒型嗰啲咧，佢嘅 comment 咧就系、是、又唔快又唔慢咁样咯，个 key 又唔高又唔低咁样，跟住掟翻俾我啦咁样，咁所以咧呢啲咪火花咯，咁所以咧就都几难合作到嘅，即系因为周博贤唔系开善堂噶嘛，佢又唔系搞艺术噶嘛，咁所以即系个商业社会里面咧，咁佢嘅 comment 系好 fair， 我觉得。 美女美女老探，如果打要收声， 是时候要做下老豆，为家族传宗接代努力。Joseph Chang 探长，网台商机无限，不要灰心，守得云开见月明，好快有成效，加油，继续努力。搵信胡宏探长开个屏，全力关开埋支付宝。Pat 佢唔林海峰过手叫流行曲，我都觉啲歌词好抵死。A 三连音，老探喺武汉推歌讲过。 啊，系咯，首先答翻美女先，你好奇怪，真系神来之笔喎，你咁样讲。咁如果要打压收声嘅时候生仔，咁你好想你个仔又继续俾人打压咩？系咪？即系呢个已经答咗你啦。即系你喺呢个社会度生存，生活得咁痛苦咧，你冇理由咁样整蛊你个仔噶嘛，大佬。咁仲有阿 Joseph 郑咧。咁我一睇就知你一个好入世嘅人啦。咁你就系话网台商机无限，不要灰心。咁我 day one 我做网台，我唔系为咗商业噶嘛。咁同埋我对呢啲即系靠把口去影响人而赚钱嘅手法咧，即系定例如神仙水啊咁嗰啲咧，我真系好难接受到嘅。即系我个人比较守旧同埋老土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一个即系我惊我讲 forum 咧，大家会以为系嗰个台，又或者以为系嗰啲电脑嘅 forum。即系我呢、這个 forum 有冇正式嘅中文噶？请问 论坛咯。 哦，系咯，即系因为最早呢个字又讲多次啦，就系、是、希腊嗰啲成班食饱饭冇屎屙嘅义士，唔系嘅食饱饭冇屎屙嘅智者一齐喺度吹水啊，辩证。喺度讨论一啲哲学上嘅问题，咁其实我九吹廿四，我系想咁样多啲嘅。咁你如果你哇，你人哋觉得你讲嗰啲嘢好 buy 啊，跟住又 buy 埋我啲 product 啊，咁样，屌咁即系抽水啫。咁我好捻憎嘅，真系老实讲。即系所以我自己唔会做咯，即系可能我将来会做咧。你记住剪翻呢啲声音要嚟谴责翻我，因为咧我听到我即刻会停嘅，因为我觉得真系。人哋信咗你，唔系即系你个 product， 你自己都唔系有信心嘅时候，即系例如嗰啲神仙水啦，例如嗰啲食物，如果中咗毒咁点啊？即系我唔又走嚟揾你啊！所以连大陆一个咁极权嘅国家咧，佢都要制止一啲代言人嗰啲政策啊，即系嗰啲规矩啊，因为佢就知道自己啲国民个文字系低，信咗个代言人嘅时候，咁濑咗嘢，咁我追翻个代言人又追唔到，咁所以索性咧。即系佢个做法啱唔啱系另外一回事，但系呢个问题即系的确系要面对咯，同埋传销亦都一样，传销就系传俾一啲屋企人啦，人哋成条村储咗200万嚟香港买你嗰个香薰，买你嗰个咁香薰炉，屌咩卖唔翻出去嘅，濑晒嘢，自焚都有，真系人换唔到钱，成条村一齐自杀都有，喂，即系其实同出一辙嘅，所以我由头到尾咧，我都好反感咧。系借助网台，尤其是讲政治嗰啲节目咧，佢走去之后走去卖产品。当然有几条坑渠老鼠咧，就喺 YouTube 嗰度咧，成日 dislike 我啲人咧，就开口埋口就话，不如你死咗佢啦，或者唔死都冇用啦。人哋卖嘢食关你卵事啊？人哋喺度卖食物广告关你咩事啊？咁样，喂，我评论我唔系唔俾佢买啊，即系佢有佢卖，我讲我又唔知有咩问题啦。咁样咧。动切咧就要叫你唔可以死啊，或者叫你唔死都冇用啊，即系呢啲，我觉得呢啲我真系好同情佢嘅，即系叫你现场喺度讲嘢，同你 battle 啊，你又唔够胆，镬咧，我个节目都未开始讲嘢咧，喺头嗰两分钟嘅片头你就要 dislike， 就要喺度，之后咧听完之后咧，仲要喺度网上欺凌咁样。即系我其实我一啲都唔惊，我同埋我唔会嬲嘅。我觉得你真系好可怜嘅，即系你够扑就而家出嚟讲两句啊！但两句你又唔敢讲，你唔可以死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太可怜啦，算啦。啊，唔知今日有几多个 dislike 咧？睇下先。有好多人都觉得好介意，其实我唔系好介意，我真系好好奇。嗱，有四个，我呢度见到四个，你见到五个。真系唔知点解嘅呢啲真系， Pat 佢唔真心一问，其实点解啲广东歌多数都要押韵嘅？汽油酒年代记姜女好正 ，Sharon 最近发觉 Pay Me 好好用，有香港 身份 证同信用卡就得。Sharon 论坛讨论区 ，World Gym Forum 讨论区 ，Nicola 系探长曲线。粉底 P 讨论区 ，Norris calling 广州听众， 喂 ，hello， 欢迎， 大家好 ，Sharon Norris calling 你好，包大镬街，本来捐钱系俾你哋成班大好半张，但点知唔够意，三个月就内讧，逼走人，条数又唔清唔楚，仲要留言要跟住抗大妈及烂丝口径，唔系就俾人删兼咗。同 D100 大奸洗脑做法无分别，怕怕。Sharon， 你讲开网店卖产品，我即刻谂起米王，哈哈哈，包大镬大奸。Nicola， 我有嘢谂住听下讲生酮啦，大半集都系广告杂志。 咁咪帮到你咪得咯，啲产品。喂，咁啊复翻你先。咁嗱，好简单啫 ，Pit。咩 pat pat 咧？你就话点解广东歌就一定要押韵？嗱，我另外呢个理由咧，系认为咧，你系咪自细都翻去教会嗰啲朋友嚟嘅咧？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上系即系嘅广东人咧，只系翻教会先至容忍到嗰啲歌咧，嗰啲音系唔押韵嘅。例如奥圣诞树，奥圣诞树咧，你明明？你虽然你知道是欧圣诞树，咁你平时你唔会同人讲圣诞树㗎嘛，係咪上咗欧圣诞树喎，咁样咁你唔知道讲乜㗎嘛，如果讲嘢欧圣诞树喎，咁样你唔知道讲乜㗎嘛，咁就欧圣诞树咁样。圣诞树呢几个音讲呢、這个粤音就係圣诞树，就圣诞树。圣诞树可能印度人啊鬼佬啊咁样读你又会包容到佢。咁於是乎呢广东歌要押韵就系呢个原因啦。咁我怀疑阿 Pat Pat 可能唔系广东人添，因为唔系广东人。譬如金浩望神父作嗰啲圣诗咧，即系佢嗰啲抗争歌曲咧，佢唔觉得有问题，因为佢唔系 native 嚟噶嘛，即系佢系鬼佬意大利人嚟噶嘛。咁咧，佢就系以为即系以前当呢、這个天主教传入中国嘅时候咧，我谂最早应该就系、是。就是台山话啊，或者福建话嗰类嘅，唔系福建话，唔系台山嗰类音嘅。咁嗰啲音去作嘅歌词，咁佢哋识听，佢哋押韵嘅话，即系可能甚至乎，我怀疑福建话都唔使押韵添啊，因为好似国语咁样咧，即系唱得出就得噶啦。咁但系正正就系广东音咧，佢因为九声，其实我都唔知道点样分嘢嘅嗰九声。咁但系总之咧，我就识得广东话嘅音，我知道咩啱咩唔啱嘅时候，当你听到一啲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嘅圣诗。是唱到咁嘅时候呢，即係如果你又冇感觉嘅时候呢，咁就係得罪讲句呢，即係你都冇乜异性㗎啦。咁即係我嗱，如果你係外省人或者你自细係圣堂嘅负祭呀嗰个级别，即係都俾佢浸淫咗咁多年呢，你唔觉得广东话嗰个音嘅分别呢，我又唔会怪你嘅。咁希呢就游走时代嘅 promo 好正。咁而家都仲正嘅话，你知你得闲睇睇啊，正到呢係啲朋友要传阅㗎。我曾经咁你有冇传阅个游走嘅 promo 啊？你唔会㗎嘛。咁即係话呢个 popular 嘅程度同埋话题性呢，我相信而家嘅城寨嘅 promo 係会叻啲囉。因为有个朋友好惊喜咁样，哇哇哇，你睇几好笑咁样，专登传俾我喎。咁你试问当时我喺城寨嘅时候，又咪哇哇哇哇哇呢、這个 promo 好靓啊，传俾你啊，又唔会㗎嘛。即呢个咪就係高低立见囉。即呢个就係个喺今时今日嘅社会，即点样论成功呢，就係、是、当然司徒夹带嘅内容嘅成功个 stage two 嘅内容啦，係咪当然理所当然添啊。咁啊，包大学呢话以前呢就因为我哋啲伴奖就喺度开新台嘅时候就捐个钱，咁都多谢你先啦。因为我哋嗰阵时买啲灯啊样都系自己揞钱出嚟先嘅。咁后来条数好快返咗嚟啦，咁多得你哋嘅帮手啦。咁但后来点样呢，即係、就是、因为有啲人呢，即係里面其中一个 founder 呢就同我大班 简直是两兄妹一样的，即是个想法啊。咁所以佢做咗出后来嘅事呢，我觉得一啲都唔意外嘅。咁嗱，呢个系你嘅第一身嘅感觉，因为我冇做过听众呢，我又唔知道你嘅感觉系点嘅。咁呢就Sharon 话讲开网店，我咁唔奇啊，大间即系点呢唔知道。咁呢仲有Nico 呢就话諗住听山童点样半集广告啊，可能係啦，可能啱你用都唔定㗎嘛。 全尼广探长海洋公园搞本地歌手 Sharon 24号有野佬，有非有无兴趣请你去 Sharon dislike 数目好稳定，都是三四个哈哈哈。Pat 不再曾传销，见到啲朋友做到走火入魔即刻燥。The stranger in Canada, can I use credit card for monthly support?Sharon pay me 是汇丰银行出的、 oh, okay. 有信用卡和香港身份证就得、 okay. MK 乱唱得好好好神似， 谁唱啊 Stranger in Canada, hi Sharon, I don't have HK ID but my mom's still holding it. Sharon 押韵和啱音是两样东西、哦，广东歌不是成日押韵、哦。Sharon, the stranger in Canada, anybody with an HK ID and credit card can use the app. It doesn't have to be an HSBC credit card. 搵信王听讲是 send 条 link 给人，对方就收到钱。啲钱可储响 PayPal account， 亦可过翻银行户口，唔使好似 PayPal Supercharge 咁要扣手续费。 哦，咁正啊！ 都开始用 PayPal 打赏。实际我觉得其实啲诗歌歌词系国语嚟，我唱翻国语会好过啲。Alex Chandler Pat， 我系土生香港人，我都好惊啲姓氏唔啱音嗰啲，守护住嘴巴，两颊泛红的表情。 哦，咁啊，头先啱音同埋押韵呢，其实押唔押韵呢就係、因为作歌呢你个 melody 係逼咗广东话要押韵嘅。因为呢有歌先有词嘅，通常都即係正常嘅创作嘅过程呢。因为有个歌之后呢，因为作歌呢你要对应嗰个 melody 嘅关系呢，所以你如果你跟返个 melody 嘅时候呢就係被逼押韵嘅。但譬如我有少少填词嘅经验呢，我就用一个英文发音嘅一个方法去解决一啲填词嘅问题嘅。譬如你讲一个举一个 melody 呢，就是敖圣诞树，敖圣诞树譬如得得得得得得得，譬如呢几个音啦，譬如我唔用敖圣诞树，即係譬如讲建制派咁样啦。譬如 O 建制派 O 呢鬼音，即係西英文就得 O 建制派咁样。嗱，因为你同一个音都係一个音嘅时候呢， O 建制派咁样，咁呢个音就啱个。咁到下个得得得，咁你就可以用咩嗱，咁譬如得得得第二句呢，嗰、那个音呢就係、是、你用一个个派字，如果你又用返一个 P 字嘅发音呢，或者用翻个派，用第二个字发音都得嘅。咁譬如你由 A 系咪响音嚟嘅，唔得啦。譬如 by 又得啦，咁你用个 B 字啊嘛。咁 C 字系晒又得咯 ，D 系大咯 ，F 系快咯。咁你原因就系咁样，因为俾个 melody 控制咗你可以只可以用得嗰啲字嘅时候，咁你咪个感觉上好似押韵咁咯。原因就系填词系用呢个方法咧，你就系有时为咗个同一个音咧。你去咁样去 develop 呢，你係即係搵一个近似嘅意思就填咗落去。咁呢因为个 melody 係要同之前嘅和应嘅时候呢，咁你咪焗住係要咁样填囉。即係如果你一唔係咁样填嘅时候呢，就变咗嗰啲教会歌啦。咁样囉。我头先讲翻第一句，即系你除咗建制派，仲可以拜，仲可以大，仲可以快，咁样咯，即系咁样 develop 落去咯。咁啱音咪梗噶啦，因为有人话阿苏苏话唱国语又好顺，其实国语唱乜嘢话都顺嘅， 唔系唱咩 melody 都顺，因为佢得四个音咧，好难会诶转咗第二个音都唔知系嗰个字，因为原本国语咧就系好少好少，即系相对比广东话系少好多字嘅，咁所以佢系容易估到，你就算嗰个音唔啱，你都知道嗰句嘢系点解嘅。咁你譬如睇翻一啲大陆嘅土豆啊，或者嗰啲Yoku 啊嗰啲。优豪啊嗰啲咧，有啲大陆啲农民自己作一啲歌啊，咁佢哋都好多时唔系，即系佢即系作一啲笑话咧，好多时都用咗食字嘅，咁但系只不过咧，你国语冇广东话咁执着，因为广东话咧，你同一太多字嘅关系咧，你唔同音咧，佢意思都唔同埋，同埋有一个独立嘅意思啊，广东话连单字都有意思噶嘛，即系譬如你睇日本片，你又好清楚啦，即系你留意一下。日本片套中文字幕呢，你係睇得好舒服嘅。因为日本话呢，佢九十几个发音呢，先係得嗰二三十个中文，即係广东字嘅啫。国语可能要多少少。咁嘅时候广东话能够误导你嘅意思係好多个机会囉。同埋而广东字加一个广东字，两个嘢係冇相连嘅意思嘅时候呢，你就真係变咗敖圣诞书啦。咁你就唔知唱乜啦咁样囉。头先阿 Sharon 话呢个汇丰出嘅 PayMe 好似好方便，咁、我都试下申请下先。咁头先嗰位Stranger， 好多谢你先，再一次多谢你。咁直至到如果有 PayMe 或者有啲另类嘅方法呢，我会话声你听啦。我喺返 YouTube 嗰度留个 message 俾你啦，可能得唔得噶 ？YouTube 好似留唔到，如果你冇片摆嘅时候，我都唔知道。咁随缘啦，即系多谢你嘅诚意先。咁仲有系咯，多谢大家教路啦，原来咁多方法可以俾到钱嘅。 Alex Chan， hello， hello Alex， 我是土生香港人，我都好怕啲姓氏唔啱音嗰啲，守护住嘴巴，两颊泛红的表情，包大镬人哋有菜到，使乜你委信旺又咁讲，系你以前拍啲 promo 特别高质素，先显得后来嗰啲咁好笑。Seven Wong Hill，Hello， 潘麦探长，不帅探长就是探长，爱讲不留言。Sharon， 探长你唔可以咁样比较你同人哋嘅成功噶。你喺城寨拍 promo 嗰阵时，城寨少人听好多喎。而家 subscribe 嘅人多好多，当然多咗人关注啦。你以前夺命案上跑马 promo 好型，对白又搞笑。Pat， 佢唔外意思系啲歌多数都要弱者一刻吊灯天射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咁样。Pat， 佢唔原来系被逼夹稳，明白了。Sharon， 我最怀念夺命案上跑马 Chrono。The Strange in Canada Sharon， there can be up be found from stage two。 Sharon mobile phone app。Sharing download from Play Store。 哦 ，OK， 明白。喂，咁咧，其实夺命捞松对我嚟讲咧，即系我睇，可能我睇好多次，即系听得太多冇特别嘅反应啦。咁但系即系字字珠玑嘅对我嚟讲，即系譬如灭共先救到地球系铁一般嘅事实啦。当然，咁咧，但我觉得最好笑嘅 promo 咧，或者我自己最满意咧，就系怒汉推鼓啊。因为是即刻 jam 的，因为呢我高估了那两条马佬的幽默感。现场我揸住个嘢俾佢录呢，我叫佢 jam 啲嘢出嚟，用你嘅呢、这个对 classical 嘅人物嘅熟悉呢，啊点知佢哋真係完全 jam 唔到。咁我呢用一个行外人嘅方法就jam 落去，咁样一路系咁 jam， 我录低晒所有嘅嘢就喺中间剪出嚟咁样整嘅。咁即係后来变咗我嘅创作嘅。咁当时即係后来我走咗之后， 當然佢哋以前嗰啲翻打就覺得，好撚低俗啊咁樣，即係叫再錄過咁樣，但佢哋又隔唔到時間，所以就冇再繼續啦。咁聽講最近嘅老漢推股都已經冇做啦，咁樣咯。 The stranger in Canada, Sharon, there can be app be found from stage 2. Sharon mobile phone app. Sharon download from Play Store. The stranger in Canada, K, will go. 我唔好明你讲乜啊。Download app be found from stage 2. Sharon 明就得啦 ,OK。因为呢曾经以前 StageTube 真係有个 app 嘅，不过就落咗架啦。但係嗰陣时候搞个 app 呢係都冇諗过有一栏呢係俾人哋捐钱㗎喎，即係嗰陣时。咁你知啦，好多商业奇才都走去做，即係同埋香港嗰个成功嘅定义就係赚到钱㗎嘛，咁人向成功嗰边嘥精神嘅，真係好正常嘅，即係调返转我呢啲人先唔正常啊，懒高清咁樣。 Sharon mobile phone app. Sharon download from Play Store. The stranger in Canada K will go. 咦，点解突然间 play 唔到啊？淑君峰嘅留言呢？苏坤峰呢就话我、要瞓啦，听日补听，好啦，多谢你啊，早唞啦。Nana 做咩？ 开粉靓饮开始啦，劈劈唔我都瞓了，明天听翻底。思纯卢汉推股真系超好笑。Louis 0079 message retracted。Sharon 聊范冰冰 ，Sharon 哈哈，思纯聊范冰冰都用埋。Joseph Chang 探长清减咗咁神气，认晒。 神气，神气系咪国语话嚟嘅呢啲？因为我哋广东人好少玩神气喎，即系神气系咪招积咁嘅意思啊？广东话。喂，咁咧而家都12:00几啦，喂 Nana。上嚟见下街坊先 ，Nana， Nana 而家好惨啊，又聋咗啦，有啲脚冇力咧，成日一扑一碌咁样，好阴功。Nana， 同埋咧，呢隔篱嗰只白色猫咧，成日都恰佢啊，点解恰佢咧？白色嗰只猫，原因咧就系、而家细嗰只猫仔咧，逐渐个地位已经提升到最好打系佢喺呢度。咁于是乎咧，啲猫咧同啲纪律部队一样嘅，即系俾人教训完之后咧，佢就发脾气，即系一级一级嘅。所以纪律部队打老婆嘅情况系好普遍嘅。咁原因就系咧，佢嘅上司嗰啲军令如山噶嘛，即系你冇做错到，咁呢啲系例外啊。咁呢就返到屋企呢，即係又反咬唔到个老细呢，又要服从老细嘅时候，咁就打个老婆啦，或者打啲仔女啦咁样。猫都一样嘅。咁呢就当细嗰隻猫呢开始成日都捉住呢隻白猫嚟打嘅时候呢，因为白猫又唔够佢打嘅时候，就连随咗去打 Nana， 因为 Nana 最弱嘅而家。因为佢已经有18岁几。出年啊，唔系呢个年尾已经19岁啦，咁所以咧，佢咁老嚟讲，我好开心噶啦。佢预备又走去抽佢啊，咁所以咧，猫嘅世界同人啊真系好唔同，即系伦理都唔同啊。即系细妹又嚟啊，细妹见下街坊先。细妹叫 Trico,Nana, 呢个叫 Baby。嗱咁佢预备喺度开波啦，睇住同场加影。嗱即刻走啊，驚咗佢。OK, 咁啊。嗱我今日呢我都预备咗啲话题嘅，本来话就话冇啫。咁就讲Uber 撞车。呢单嘢都几惨啊真係。但嗰个阿婆咁样企出嚟呢， 即係點解成為新聞呢，其實好人好者都撞埋佢㗎啦，黑媽媽即係打橫推個單車喺條公路嗰度，咁即係係不幸啦當然，咁但係鬼叫你無人駕駛係會，即係個社會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好多人都擔心嘅。咁但係呢，我之前睇過一啲無人駕駛嘅技術呢，嘩，講到自己又雷達又紅外線又聲波又反射又剩呢，但係呢都會壞嘅時候㗎嘛，壞咗咪揦嘢囉。咁但係人呢，雖然又話反應又好快呀，又好有邏輯性呀，又好識得解決問題，但係當你冇精神又係死㗎嘛。咁所以購物路小心啦，大家冇嘢講㗎，真係冇乜 comment。 The Strange and Canada 流汗推古典 Sorting Classical Music 韦信王 Nana 出现了 Sharon 神器等于醒神、 哦、明白， 韦信王白色猫未见过的 Sharon 为洗粉猫不要虾大家姐、哦 嗯、 白猫洗衣粉哈哈包大镬林美旦多次户口号码出来了厨艺逛只猫说死佬瞓未 Sharon 与我撞车好啊讲啦 Uber 撞车冇乜好讲啊，即係讲緊 Uber 呢，即係其实我都因为呢我好需要买一架 crew 车，即係于年尾都持续咁样有即係咁嘅生意额呢，我都会买架 crew 车，即係因为有时去拍嘢呢你冇一架车好烦，次次都叫 GoGo Van 啊，咁即係佢贵又唔係贵嘅，一定平过自己养架车，咁但係好麻烦嘛，上上落落嗰啲，即係我諗住买一架类似七人车或者有个位置可以摆到好多架撑，其实我呢啲细微型嘅 crew 咧，我自己嘅架撑咧摆晒车尾箱，咁变咗我就可以腾空多一个位咧，即系屋企唔使咁细，即系公司唔使咁细，咁咧我又可以平时冇嘢做，即系唔系个个月都咁旺啊，同埋想攞多啲灵感啊，即系见多啲人，听多啲人讲嘢，做节目多多啲话题啦，系咪？即系正如今日咁样，即系我去剪发咧。因为我不是帮衬 QB， 因为平时我在沙基湾住啦，帮衬 QB 呢他们的规矩很严谨的，他们绝对不会同事之间会倾偈的，即是好像军训这样的，即是日本公司是这样的。但是今天那间呢，其中一个呢就在 QB 出来，就在狂生呢，就在 QB 那里做呢，就很多规矩的，又有投诉热线，就令到精神紧张，所以他宁愿少点钱都不做这样。咁我听返我哋之间嘅对话呢，哇，原来做嗰啲平价嘅剪发呢係好少人工㗎咗。原来QB 头一年呢就得13000蚊人工，第二年呢就有10000蚊人工。咁呢唔知额外剪多几多个头呢就会分多啲钱，有多啲 bonus 咁样嘅。咁呢佢一路喺咁喺度呻呢，讲自己嗰间铺头呢就有套票嘅。咁我就咁剪係50蚊咁样。咁但係呢，假如你买两张套票，唔係三张套票呢，就好似係81蚊，唔知81定82，即係总之越多套票呢就越抵啦，即係你確保下次去返叫钱咁样。咁但係呢佢就自己喺度讲呢，就话我哋呢边好多套票客啊，所以呢做极都唔够数，原因就係话做够某个 quota 先有勤工奖咁样。唔係即係仲要嗰条数呢係正价先至有，先至坑落去佢哋嗰条数度。咁我听你咁讲，你又咁鬼辛苦，咁我走嗰阵时仲狂 sell 喎，买套票喎。咁我话每次俾咪得囉，一样啫，俾多。即係佢话唔係喎，好平喎，买够87蚊，然之后4张套票喎，咁样。哇，87蚊得4张套票。即係话每次有8折喎，即係每次钱。咁我觉得喂你已经咁辛苦啦，咁我仲买套票。咁我为咗即係小恩小惠支持你，咁我咪逐次俾囉，咁样佢都好似好绝望好失望咁样，即係唔听佢台戏咁样。咁但我觉得即係其实佢哋嗰啲效率同埋嗰啲手工呢，佢今日剪呢个都剪得几好㗎，又快，真係十分钟内搞掂。咁其实我唔係唔鍾意发型屋，即係我以前帮衬啊游走时代嘅 Joey 呢，即係佢收得好平啦，当然。同埋我自细到大呢都有个唔俾非法唔俾钱嘅一个优惠嘅，原因我堂大佬呢就是、做开发型屋嘅。咁我后来我撞返啱啲中学同学呢就全部都係做呢行嘅，几乎係。咁所以呢我去到边剪发都唔使点样俾钱嘅，俾都唔要嘅有时。咁呢就我都发觉呢发型屋係好舒服嘅，咁但有个偈倾，咁但係时间亦都紧要，因为我去一啲即係唔使钱嘅发型屋呢，即係我啲亲戚啊 你又实在要等好耐嘅，甚至乎可能俾钱都要等嘅。咁我觉得我实在即系翻唔起嗰啲喺废人屋等嘅时间，同埋好憎睇啲周刊嘅。咁变咗，于是乎我宁愿走出去，即系搵啲三面口嘅，每次有啲惊喜都好啊，系咪？咁所以我帮衬嗰啲 QB 嗰类快剪嘅。咁但系原来哇呢行就咁少钱嘅，都系我唔介意。其实有啲剪得好啲，同埋时间长少少。而又收貴啲，又唔使排咁多隊嘅，即係希望遲啲有啲咁嘅出現啦。咁大家又賺翻多少少。咁佢最慘就佢哋唔接受俾貼士啊，剪得好你俾到20蚊佢都唔可以要，俾人夾住曬咁樣。咁香港就係咁噶啦，份份工都係咧，即係又唔想你死住，但係咧你賺多少少錢又唔中意咁樣，就係個 market 呢個就係香港的 market 啫，好可憐啦、啊。阿、包大镬，你有呢个要求咧，就系话要弹多一次个户口 number 出嚟。OK， 一阵临走先。 传嚟广静妈话：死佬训练。 哦 ，sorry， 读错咯。 遇到撞车好啊，讲啦。C 仲香港租车位好贵。 系、哦。 C 仲周围都要俾泊车费。Sharon 个个人大虾细，对啲司机又麻麻，帮衬 call 四 van 啦。 但系 call for van 咧，佢又少啲车咯，即系我哋。有时我曾经试过呢喺九肚山度收工 call 好耐都 call 唔到 ,Uber 又 call 唔到 ,GoFan 又 call 唔到，即係係有呢啲问题，咁所以呢因此就引起嗰个想买架 crew 车要嚟顺便揸 Uber 嘅諗法嘅啫。咁呢就另外呢即係 Uber 冇乜好讲啦，因为呢即係年尾又好似话即係好多人都畅谈啊，即係有好多西方國家都排斥佢，甚至乎法例打輸官司都有。咁但係個 point 呢就唔係佢合唔合法囉，我認為。就係、是、你當地如果去日本一定冇 Uber 囉，我諗係咪有都唔流行啦，因為日本啲司機質素好高嘛。雖然收得好貴 ,Uber 可能會平些少囉。咁但係正正就係你當地嗰啲的士佬真係太衰嘅關係呢，即係我唔知道呢度有冇聽眾嘅的士佬啊。有呢我又唔会收句口嘅，我只会叫你检讨下嘅啫，甚至乎叫你影响下你啲行家啦。喂，真係不知所谓嘅的士佬真係。原因就係你嘅车租太贵呢，令到你好唔好老皮，因为赚啲钱太少。喂，咁如果我剪发嗰个发型师系咁样嘅时候，咁我要戴定一个耳罩先得啦，随时剪到个耳仔喎，如果的士佬咁嘅态度去剪发嘅话，系咪？咁我覺得呢啲唔係 excuse 嚟嘅，即係你又冇能力走去影響嗰個車資，個車租有幾多，你走去罷駛又收錢嘅，你又唔係針對你啲車主嘅。喂，原因就係你啲車租太貴，就令到你搵唔到食㗎嘛。你$450一間車，如果減到$400，你都賺多五兜嘢係咪先？點解你個車主要你俾咁多車租啊？喂，原因就係你要個的士牌貴㗎嘛。喂，炒的士牌，即系你又唔正视下呢个问题，屌一句都唔屌嘅，就净系喺度埋怨啲乘客，埋怨条公路，即系全世界欠咗你咁嘅，咁所以咪有 Uber 咯 ，Uber 咪好生意咯 ，Uber 咪赚到钱咯，所以 Sharon 发型有得预约，可以唔使点等。C 仲 crew 车又要 keep 到好整洁做 Uber， 有难度喎、 哦。都有噶，阿 Sharon 话你个发型师可能又清闲啲啦。咁但系我的经验咧，我就算预约咗咧，我都要等好耐嘅。咁所以怕啦，真系。即系正如你如果剪发可以好快，即系发型屋都可以有经验好好嘅话，又点会去嗰啲 QB 啊？即系一样啫。 搵信换班的士佬出嚟嘈啲讲法好好笑，讲到好似我哋搭的士唔使俾钱咁。 哦，唔系，佢唔系咁意思，佢话咧，哦，即系系你咁嘅意思啱嘅，即系话咧，如果你俾多啲钱啊，我话隔起个屎忽都制咁嘅意思啊嘛，我明嘅。咁但系佢又唔知道 Uber 系平过你哋喎，有时真系仲好笑。喂，咁咧，我除咗想讲 Uber， 之外讲加顿啦，加顿对我嚟讲咧系一个 icon 嚟嘅，即系我细个儿时。嘅好重要嘅片段呢唔可以冇咗加顿嘅，因为加顿嘅山呢係我細个唯一一个对花草树木同埋对睇风景同埋对睇烟花嘅一个不二之选嚟嘅，即係我住喺利静屋村嘅时候。咁呢就我老豆去神运又去嗰个山啦， 咁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即系放咗学之后，因为我哋学校都系近住个山嗰边嘅，咁我哋放咗学咧都会上去嗰度玩啊，因为以前冇冷气噶嘛屋企，咁嗰度比较凉啲嘅，同埋系比较空旷啲嘅地方咧。咁我哋细个唔怕上楼梯噶嘛，上到山腰都唔使唞噶嘛，即系上到山顶顶到唞一夜嘅啫。咁嗰阵时系一个我哋嘅后花园嚟嘅。咁兼个家顶后面嘅山，个灯塔山咧，就更加系即系睇住佢嘅形状不停咁变嘅。即系当我好细个嘅时候咧，个山顶系一粒石嘅，一粒滴，即系好似一个乳房嘅粒滴咁嘅。我叫乌龟石嘅，嗰个叫乌龟山嘅。后来唔知点样爆咗嗰个石去啦，咁啊变咗灯塔啦。咁灯塔咧又系导航啲飞机啦。咁同埋嗰度系北九龙裁判司处嘅，哇！嗰层楼又靓啦，即系好 classic 咁样啦。即系呢啲回忆系好靓嘅，即系庆幸咧。而家北九龙裁判司处仲喺度，咁啊变成一间嗰间咩学院啊？嗰间叫做即系教美术嗰间学院。咁咧嗱，鬼佬真系有品味好多。即系虽然人哋变咗一间学校，唔系裁判司处啦，即系冇一种官味啦。但系人哋挂啲 banner 咧，啲色都夹翻晒嘅，同埋好 minimal 嘅，好少嘢，唔系好影响到嗰层古建筑嘅感觉嘅。哇！你心谂，如果嗰阵时乜嘢？睇唔到添。 哇！你睇个钟啊！ 哦，系啊，屌！又你俾我睇添，系啊，够钟啦。咁咧，即系如果你俾嗰阵时竞逐嗰个西九龙裁判司处嘅用途咧，系其中一个系百和会馆嘅，真系唔敢谂啊！哇！如果百和会馆用咗西嘅北九龙裁判处，嚟做佢嘅永久会址啊，即系大领落啊，肯定簪花挂红啊，有汪明荃嘅相喺度啊，即系谂起都恶俗啊，真系。嗱，监制咧就领导我就要完啦个节目。 包大镬第一次揸街车机就系、是、在加顿五毫子铺，小林 Gary 艺探长、啊、我都系住你郑屋村十二座六线道小学。 咁巧我都系、哦，我一二年班六线道，跟住俾人踢出校、哦，小学都俾人踢出校，系极品嚟嘅，简直系。系啦，冇错啦。仲有我喺加顿山咧。嗰陣時我見到一架1976年嘅時候飛過嘅一架英軍嘅戰機呢，嗰架係當時最高科技超音速嘅戰機。我當時嚇到趴咗地下，嘈到呢，因為我當時我直至到今年為止呢，我都以為我見到一架 Concorde 嚟嘅，以為係民航機嚟嘅。但係因為 Concorde 好 Q 嘈，同埋嗰塊翼呢係一塊過嘅翼嚟㗎嘛。咁呢原來呢，我最近睇返啲懷舊 group 呢，原來英軍嗰陣時呢就为咗俾啲颜色共产党睇下佢有几咁高科技嘅，就飞过一架战机嚟香港。原来我咧当时咧系9月廿几号嚟嘅，因为我睇翻有个网友咧喺个怀旧 group 嗰度咧拎咗啲相出嚟咧，终于解开咗个谜啦。原来咧嗰架就系唔知叫做雷闪电式定唔知咩式战机嚟嘅。查翻我记得，因为而家噏唔出咁样咯。哇哇，哎呀惨啦，又跌翻嚟，佢唔够力啊！系啊，跳到一半跌翻嚟咯。 我细个有上过嗰个山上面睇飞机。 系啊，好近嘅，嗰度系最近噶啦，差唔多。即系见到个飞机肚系好近噶。 包大镬，以前加顿系酒楼。 系。 Sharing 唔讲愿意保护间历史建筑，外国机构比较可信。 系。 韦信和你肯定系串亲个校长，包大镬 Thunderbird。 Thunderbird 系啊，冇错，雷电式系嘛，冇错啊，好似系啊，唔知啊，睇翻嗰，因为我有 save 到嗰篇文嘅。 包大镬 Thunderbird， 你好啦，我以为你见到 UFO， 呢场战机同货机都系劲嘈噶。 系喂，咁我就唔系见到 UFO， 见到 UFO 咧就喺九套山见到。咁咧系啦，喂，多谢大家踊跃搭爹啦，今日个反应都非常唔错啊。咁咧应承嗰位朋友咧，最尾就出嗰啲 sponsor 嘅 links 嘅，咁咧呢个就系 PayPal 同埋 HSBC， 咁仲有咩要出咧？系啦，喂，咁咧就如果大家有兴趣 sponsor 咧，系无偿噶，即系你唔好谂住好似人哋打赏钱咁样咧，即系要打赏，咁唔系打赏嚟嘅，纯粹咧。 就即係 sponsor， 可能交電費啊，或者買嘢，即係冇我都開心，有啊更加開心咁解啫。咁係掌握時間咧就 capture 咗佢啦。咁咧就時間而家就12:35。好多謝 YouTube 嘅朋友 join 入嚟嘅朋友，希望你踴躍發言啦，多啲溝通啦。咁啊，聽開嘅朋友啊，繼續介紹人聽啦。咁啊，另外就多謝嗰啲網台 app 嘅朋友啦，多謝啲揾我報價嗰啲朋友啦。咁啊，今日直頭好似開演唱會咁啊，多謝好多人啊。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其實你就算聽完archive 你都係留言嘅，咁啊，我都盡量喺下次節目時候答翻你啦。包括嗰啲網上欺凌嗰啲幾個坑渠老鼠咧，即係希望你有文路少少，我都會讀翻出嚟嘅。好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